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荃湾龙德街十一号宏隆工业大厦，朝早六点几发生火警，八分钟之后升为三级，消防派出四队嘅烟雾队，动用两条喉灌救。参加今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中午会向高等法院就特首选举结果提出司法复核申请和选举呈请。何俊仁说，由于还有文件需要处理，会先以司法复核挑战梁振英出任行政长官的选举结果，如果不成功会提出选举呈请，会向法庭指出要在选举之后七日内提出选举呈请的限制是不合理。何俊仁又说，梁振英在竞选期间在僭建问题上涉嫌作出失实的声明，打击对手，造成选举不公平，他不愿意估计有几大胜算，但就有信心能够提出有力理据，如果法庭受理，梁振英可能需要出庭作证。美国星期三是国庆日，金融市场休市，而欧洲三个主要市场表现是偏软。市场人士普遍观望欧洲中央银行和英伦银行今日公布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果，入市态度审慎。伦敦富时100指数跌3点，收报5684点。巴黎CAC指数亦都是跌3点，收报3267点。法兰克福德指数跌13点，收报6564点。意大利总理蒙蒂表示，意大利不需要寻求外国的贷款援助解决债务问题，他又预计明年意大利会有财政盈余。乌克兰国会通过部分地区学校和地方政府可以用俄罗斯语为主要的语言，引发反对派抗议。反对派国会议员为捍卫乌克兰语，率领群众在总统亚鲁科维奇预定召开记者会的场地外抗议，要求他否决这项的法案。反对派认为提升俄语地位可能威胁乌克兰主权，警方其后发射催泪气体驱散几百名的示威群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夏日合家乐满分。一年一度香港书展7月18号到24号湾仔会展隆重举行，想知书展的焦点重点星光闪闪，留意7月9号和10号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来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读通世情，输出智慧，大家真风苏姿，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师傅，你最欣赏哪种女人？ 靓女，都是靓女，第三句都是靓女，所以我好鬼杂食的，是靓女不理国家，不理好丑，不过都不是要就手，是要靓女。 文风丧玩果然犀利，风水第二，吹水第一， 苏文风犀利妹， 星期六晚11至1，数码大声台，苏文风听天由命， 苏文风讲女人，讲足4个星期。 在新高中课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去揀科，读完中六拿到的香港中学文凭，在香港、内地和海外都得到认可，让我们可以继续升读学士学位、副学位或者其他课程，那无论读书定就业都可以一展抱负，发挥所长。 香港中学文凭资历各方认可，成就多元出路。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老子话我有三宝，若慈若俭若不敢为天下先。梁振英保护自己都有三宝，唔明白，唔清楚，唔记得。言为心声，一个人讲嘢嘅方法就反映咗佢嘅思考逻辑、内心性格。孔子写《系传》解释《易经》，到最后佢嚟一段体相嘅道理作为总结。佢话：将叛者其辞惭，忠心而者其辞知，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无善之人其辞有，失其守者其辞屈。一个人将要背叛嘅时候，佢嘅说话无论讲得几好听，但语气里头一定有好多歉意，无论点都掩饰唔到嘅。心中有疑惑嘅人，佢讲说话总系唔敢入正题，枝枝节节讲咗好多理由，但系永远都唔敢入中心，永远都唔敢正面回应。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古往今来成就大事业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特点，就系沉默寡言四个字。躁躁嘅人就唔同啦，永远都吱吱喳喳，但系连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讲乜，说话永远冇一个中心思想。呢、这个人一生又可以有乜嘢成就呢？无善之人其辞柔，陷害别人讲嘢永远犹豫不定，总系喺两可之间。听讲话，有人话网上传，收到风。总之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欲加人罪而不负责任，就一定犹疑其辞。失其守者其辞屈，失其守就是离开本位了，放弃立场，放弃职守的人，讲嘢知唔以对，理不直，气不壮，唯唯诺诺。孔子研究易经，写成系辞，解释其中的奥妙，点解最后要以体相来作结呢？这个心意是因为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我们对变动的睇法，其实是着眼于利害关系同埋心理情绪的需要来讲的。用孔子的方法来睇梁振英的说话艺术，就可以掌握这位新特首的内心世界了。 专业人士完成工作的时候，可能有一次过回应。 冇委派认可资格的人士咧，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的人咧，凡系一个领袖的工作咧，佢都做唔到嘅。 如果只是二拣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的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八分。 早晨，各位听众。 唉，这个新的政府就是日日新鲜。 睇嚟个班底就嚟散噶咯，真系啊！因为一个新嘅政府本来上台咧，人哋梗系期望啦，每一个新官上任有啲咩鸿图大 计。系咯，成日都话一百日嘅一个系蜜月期， 你都上台一个礼拜，日日都系解释，犯咗咩过错？ 死火啊！ 最弊日日做 show 嘅，而家问题就系梁振英到而家咧，即系我嗰日都系咁讲啦，佢仲摆唔低选举嘅心态。 嗯， 因为喺选举期间咧，佢个选举策略啊。同埋工程咧，系俾佢嘅对手成功。 嗯，比对啫喎，吓， 比对之下，绝对对手成功，亦都最好咧就呃到人。 系， 嗱，呃到牛头角顺手，呃到啲记者，尤其是年青嘅记者，对梁振英嘅认识不多嘅，咁你相对之下咧，就觉得佢好诚恳，有远见，亦都有诚信啊，最紧要呢样嘢。就相对之下咧， 你嗰啲人佢做作喎，真系。 唔系佢唔识嘅，因为嗰新嘅记者咧，年青人咧，八十后咧，佢哋对梁振英认识不多嘅，因为喺中英谈判嘅时候啊，或者梁振英出道嘅时候咧，佢哋仲读紧书。 系 唔系咁啊？梁振英即系近年其实好少露面噶嘛。 亦都有一样嘢咧，佢包装得自己好啊，同埋包藏得自己好啊。最紧要收埋。 喂，不过你知唔知今日其实国家主席出手啊？示范俾你睇下咩先叫亲民。你有睇到今日两张个报章嘅头版咧？其实都系同一段新闻。 系啊，打温情牌 就系咧，即系主席咧记翻起当年七六年， 其实就唔系嘅，其实你香港嚟嘅， 唔系佢就系保镬咯，即系话你累到我嗰个形象咁差，我自己做翻先啊。 错， 超仔你又错，你又真系有啲良好意愿嘅，你真系。 唔系啊， 保镬系咩保镬咧？我话 你帮你自己保镬啫， 帮阿胡锦涛保镬。 梗系啦，唔系梗系唔系帮梁振英帮自己保镬 啊？ 你害到我啊！ 我以为你帮阿梁振英。 梗系唔系帮佢保镬，你听错咗。我话佢嚟到啊，俾你嚟到鸡唔鸭血啦，胡主席。我索性我不如我自己搞稳掂我啲公关，快啊，快啲。 因为嚟到香港咧，就批评佢同过去啲国家领导人五周年、十周年嗰阵时咧，嗰种亲民嘅作风唔同。嗱，江泽民嚟嘅时候咧就最威噶啦，离队啊，佢费事睬你啲保安安排，自己揸我商场度揸住梳， 系啊，呢、這个 嗰个冇安排嘅，嗰个冇安排，自己要求离队啊，我要去睇下，我要去亲民。上次胡锦涛嚟咧就去家访咯， 啊，今次人已经见唔到过。 咁今次咧最弊咧，人哋就批评佢嚟到香港咧，你话话亲民。点知咧就啊，连个影都见唔到。 系啦，咪有入空屋啊，即系空，即系唔系 入空屋啊，即系空嘅居屋啊。 油轮码都冇人， 油轮码头啊。 但系句说话好奇怪喎，佢要问佢话：，个厨房咧就话吓，话呢个家单位可以俾三个人住咁，佢话：，三个人，好似讲到咧嗰个提问咧系讲个屋细啊，定话个厨房系咪咁多人一齐喺度煮嘢食咧？真系啊， 咪所以要补镬咯。 咁佢咪要啊？即系佢就系要补镬咯。 喂，咁其实系对特区政府里边一个即系呢个好似温馨嘅提示，你啲安排太差啦，根本系 呢个就系啦，即系话俾阿梁振英听咧，你安排不好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要补镬咯，咁啊派呢个啊中联办嘅主任， 系 阿彭清华，去啊重访 啊呢位姓赵嘅家庭啊。今日喺呢个系外国报章话佢系一家几口全部出嚟讲好呢个好感动嘅说话噶系啊， 唔 系港人系， 即系讲真都系好一啲封，即系中国嘅封建意识，即系当年即系皇帝即系嚟到嗰度， 系咯系咯， 乾隆皇下江南。 嗱个问题就系咧，其实咧好。琴日啊，林郑月娥吹水我上电台啊！第一啊，你睇到啲嗱，如果大家有睇或者听啊，如果你听翻琴日嘅访问喺商台嘅访问咧，佢有啲地方系虚怯嘅。 嗯， 一讲到佢同阿梁振英嘅关系啊，讲到梁振英嘅僭建啊，佢系虚怯嘅，佢窒下窒下嘅，即系同佢平时嗰种口舌辩级啊啊！即系噏得出就噏咧，系你会睇到佢系有啲顾忌嘅。 嗯、 其实而家你睇到佢咧喺全件事件上咧，佢系想同阿梁振英咧 划清界线咯、 啊，拉开呢个距离。 系啊， 又未去到划清界线， 因为都有报纸话， 尽量拉开呢个距离。 上身啊！ 啊，第二咧，讲到中联办咧， 劝喻佢即系点样做一个特首啊？ 而家你睇到噶啦，香港有好多叻人嘅，叻人意思话俊杰啊。啊，点样叻法啊？讲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睇到马时亨，啊，马时亨就系一个人版嚟，一个最香港最识捞嘅人嚟嘅，最成功嘅人嚟嘅。一讲到中联版，佢就话咧中联版嗱，而家话中联版治港，好多人都好惊啦。佢就中联版咧啊，干预香港事务咧系帮香港人嘅。嗱、啊，琴日咧吹水，我有同一论调喎。中联版嘅介入香港事务咧，表示关心。 嗯， 咁你就知道咧，而家定一调咧，啊，我哋要接受中联办咧更加关心我哋，帮我哋多啲。 我哋接受点解？ 唔系啊， 嗰啲官 即系话咩？你要接受啊，迟早你要会接受呢个现实啊，即系你将会面对啦，冇话接受，将会面对呢个咧既成事实啦，将会系嗱。咁、其实咧，中联办咧个问题系咩咧？嗱，而家成日讲点解啲外国人士，包括梁振英在内，啊咁辛苦。啊！打晒争啊，先入到闸，跟住登埋机。但系始终咧，呢啲所谓亲中人士啊、爱国人士咧，其实真系唔识香港民情。你知唔知点解香港人抗拒中联版治港咧？嗱、啊，而家今日有啲评论咧就话有呢、這个啊反对官商勾结咧。而家香港人嘅第一嗰个民怨咧，就唔系官商勾结啦，已经系而家系。 哦，呢、這个好明显啦！你出游嗰日游行，其实大部分都系真系系抗拒，即系呢个西环治港。同埋点解啲人咁即系反对梁振英咧？都唔系净系因为佢个人咧，即系讲大个问题，系觉得佢根本系一个其实干部自己化身啊嘛，大佬啊，佢唔系真系港人治港啊嘛。 嗱、个问题就系啦，啱啊 ，Q 仔讲得啱啦，我就啱想讲啦，我想呢啲所谓爱国人士啊，如果你真系爱国嘅，真系爱香港嘅。 我从来都冇人讲话去爱国唔爱香港噶，起码佢都话爱国爱港啊，不问题就排名有分先后啊。嗰个人反对西环治港或者对西环治港嘅抗拒咁大咧，其实系一个因素嘅啫，就系、是、要维持一国两制啊嘛，就咁简单啫嘛。其实同爱国冇关系嘅，唔好讲到啲人咧反对西环治港咧就表示唔爱国啊，或者甚至乎系啊抗中乱港啊，嗱呢个系错嘅。其实咧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维持嗰、那个啊一国两制嘛，维持香港核心价值噶嘛。但系讲到梁振英， 但系寻日阿林郑月娥讲核心价值，冇讲到呢样嘢噶。 佢唔会讲核心价值噶啦，而家喺度执死鸡嘅。佢而家最惊咧就系、是、啊呢、這个梁振英咧知道佢夹住个位咧，佢系最大镬噶啦。而家佢最大嘅敌人咧。就是梁振英，如果梁振英突然咧发现咗咧， 讲啊，梁振英带敌人， 梁振英咧就突然间发现咗咧自己行错咗一步，引狼入室。嗱，如果佢唔系太过功利主义、太过计算咧，要借助林郑月娥，佢以为借助林郑月娥嗰个啊民望啊嚟冚自己嘅话咧，啊即系借人哋群冚自己嘅脚咧。如果安分守己，听呢个中联版话，听中央政府话，俾阿林瑞麟咧，阿林公公咧做呢、這个啊 C S 咧，仲好啊。点解咧？林公公大家知啊？点解叫公公啊？ 佢喺挨嘢，即系挡。 佢忠啊！佢就系忠，即系挡仔。佢有愚忠啊嘛！啊，佢又唔怕同你挨啊嘛！佢有咩事？ 乜嘢都孭上身。 佢出林公公喺度咧，我肯定佢就一定咧，有人之后再出嚟讲嗱。咁多人上街咧，第一咧就唔系咧就反对性嘅政府，呢啲系旧嘅政府咧积下来嘅怨气嚟嘅。第二咧，又好似阿张振远话斋，呢400,000人上街咧，就因为咧佢哋都系同意阿梁振英嘅政纲，稳中要求变， 要变啦， 有人讲咗啦，呢个吓。 唔系，因为我话林公公一系咁讲啊嘛， 唔系张瑞麟咧会帮佢嘅， 系咪就咁讲咯？ 但系佢而家咧问题就引狼入室咧，引咗呢个吹水我入去咧，引我入室咧，大祸今次吓、嗯啊，今次咧因为吹水我咧，佢又为咗自己嘅民望咧。佢唔会同你孭飞嘅，嗱呢样嘢咧就梁振英啊千计万计咧计错数， 唔系， 因为佢唔明白一样嘢，佢冇去分析点解林郑月娥民望咁高，嗱佢冇分析呢样嘢，如果有分析呢样嘢咧，佢就知道林郑月娥咧系为自己嘅，一个人咧为咗自己去经营个民望啊，咁样样你揾佢入嚟咧，以为佢会帮你孭飞咧，系呢个大错特错，所以证明梁振英咧其实咧。佢都唔系咁聪明嘅人，你明唔明啊？呢、這个人 唔系都有少少。 另外一样嘢，仲有一样嘢大镬啊！佢放虎归山，嗱，本来啊林公公而家喺身边咧，就会帮佢嘅，啊帮佢顶嘅。但系而家放咗林公公 去英国啊， 出闸咧，啊送走咗佢咧，就放虎归山。林公公随时有机会咧，你一个回马枪噶嘛。 有机会马上、 啊、有噶， 有啊，好快就点解 Plan B 啊？ 阵间嚟个林焕光咯，即系辞职唔做呢个行政会议嘅召集人咧，咪叫阿林公做咪得咯？ 唉，总之咧，梁振英咧就你以为咧初咧好多人俾佢呃到咧，啊唔识佢嘅咧就俾佢吓死，识佢嘅咧俾佢笑死。嗱，你而家睇个班底就阴功啦。琴日啦，吹水我都好大镬噶。嗱，佢就讲到啊，大喊十咧，高永文咧个寸剑咧，佢话佢冇问题嘅，点解冇问题咧？ 同佢讲过， 原来同佢讲过，哦，原来同佢讲过咧，就唔需要佢要向公众交代嘅。嗱、嗰日梁振英带呢班友出嚟嘅时候，逐个要表态，你屋企有冇寸剑？个个就话捞 Sir， 捞 Sir， 捞 Sir， 去到高永文嗰度咧，当然有啲人话捞 Sir 之后咧，发现我屋企都有啲。轻微嘅传染嗱，嗰啲我唔算嘅，即系晾衫架嗰啲多余嗰啲就真系吹毛求疵嘅嗰啲啊！嗱，边个冇晾衫架屋企？边个冇分体冷气机噶？系嘛？即系你明唔明啊？甚至乎话个花槽啊封咗嚟做啊封咗栏杆嗱，呢啲冚冷都系轻微嘅嘢。但系啊，高永文嗰系好严重嘅，佢买咗个双联单位，自己拆咗埲墙，佢系知道有僭建嘅。但系以我嘅时候咧，你而家林郑月娥吹水我出嚟揽佢嘅意思咧，第一即系话咧，只要你同阿林郑月娥坦白嘅话咧，佢就揽你噶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咧就会帮你噶啦。喂，你而家即系香港系人质咩？真系大佬，你都就算系都应该梁振英讲，几时轮到你讲啊？佢即系话高永文咧早同我讲咗噶啦。 啊，咁跟住话要搵专业人士，搵你个屁咩？搵专业人士，系 人都知道你买咗个相连单位，你自己拆一埲墙都唔知嘅，你呃人咩大佬？即系一系咧就话呢、這个呢、這个咁嘅大喊十高永文咧。就白痴嘅， 咪要去揾个专业人士啊！又揾翻梁永祥啦，咁 嗰 啲有自己都系， 嗰啲又多余嘅，嗰啲我都唔理啦。而家都话 唔系 转结问题啊， 即系 成 转一 个诚信问题啊。而家都话唔系一个转结问题。第二，我讲嘅焦点唔系讲转结啊，叫哥， 我 而家讲紧林郑月娥咧，佢嗰种态度，君临天下。仲有一样嘢咧，我讲嘅嘢就系噶啦，即系只要边个同我坦白，就从宽。嗱，咁佢做紧咩咧？就做紧呢个民心工程。 嗯 啊，即系话俾行会里边啲人听，话俾啲高官听。嗱、啊，我就系 C.S. 虽然梁振英系老细、嗯，但梁振英呢个光棍佬咧就冇晒公信力，随时冇得捞嘅。第二亦都冇资格，亦都唔识点样揽你。但系只要你黐埋我度咧，我就揽你噶啦。 哇！咁而家咪历史 即系收靓咯。 佢系变咗新陈方安生。 咁肯定系啊，佢以前是手袋党嚟噶。 新董建 华。不过佢就即系唔系话嗰啲入流嘅手袋党，即系手袋党咧，佢排尾嗰啲嚟嘅。 你冇留意到啊？ 佢着衫都学佢噶。最近有人有啲即系嗰啲时装设计师都批评佢啦，唔系批评佢，话即系佢学。即 系 学啊，都系批评啦。咁你学人就叫批评噶啦，即系佢扮啊，40,000啊嘛，40,000上身啊嘛。嗱，咁呢个问题就系话咧，而家其实好大镬。今日又整个嗱，本来麦齐光咧，啊，呢公信系几好嘅， 系， 因为点解咧？喺呢个 CM 两咧，梁子文事件嘅就披露咗出嚟咧，当年佢系唯一一个 AO 一个高官咧，系反对啊，同咧余宗颐讲咧。是反对俾个豁免阿 CM 嘅阿梁子文嘅唯一一个，不过咧呢、這个咁嘅吓，即系余宗而家走咗啦，无谓讲佢啦，啊同埋王公公两、啊就照过，咁啊惹出个轩然大波啦，咁啲人咧对佢形象觉得几好，跟住又参与呢个四川赈灾啦，佢就做呢个散 工 啦，做散工啦，即系唔系有薪噶，有人工噶， 有人工咪合约， 有人工噶，你唔好以为佢义工嚟噶，佢临时合约噶。嗱，咁啲人对佢都有啲，即系第一就香港人对啲 A.O. 咧就特别有好感嘅。 不过我相信由佢负责起啲屋咧，就唔会再变成系呢个借争屋嘅。 唔系第二个问题啊，唔系今日俾人踢爆佢咩咧？当年好多公务员因为咁坐监。冇咗长俸嘅，就是、我嗰时我都写嗰篇文章，我觉得应该特赦呢班友嘅。嗰时系因为嗰时系个个都系咁做嘅， 系因为嗰个 就拉一人坐监，我就觉得唔公道嘅。点解净系拉一个咧？即系我就觉得话不如特赦咗佢啦，全部一次过叫佢呕翻出嚟咪算数咯。好嗱，我嗰时写嗰篇嘢中晒嘅。你如果 Q 仔，你记得好多年前嘅啦，都已经即 系 十年八年前噶啦。 好多中个招嘛， 好多官咧，好多公务员咧， 好多高级 有得就冇得瞓啦，而家真系吓。 咁咧就 而家仲有好多炸弹， 而家好多人唔明嘅，我哋讲紧咩咧？就系话当年嗰个攞个后城咧，即系做高官好过瘾噶嘛，有房屋津贴噶嘛。咁我买间屋嗱，我又 A O， 我又啲公务员，唔系一定 A O 噶，仲有公务员有可以享用到，可以享用到房屋津贴得啦。咁啊 Q 仔又系公务员，我两个同事嗱，我就去买间屋去太古城，你又买间屋啊，你又去太古城买间屋，我租你嗰间，你又租我嗰间。喂，个个都系咁做嘅，当年啊，呢、這个差唔多系喺官场上面几普遍 咗。呢个系公务员， 即系等于当年咧，香港电台嗰啲，即 系 香港电台嗰啲 A 九方 啊， 九 A 方一样啦，即系已经系一个墨守成规，变咗一个好似潜移默化可以接受嘅行为。但突然间咧，秋后算账，拉咗几个，有高官，有中级。 大学入边都有人系咁样， 最惨教授有拉去坐监，冇咗长俸。嗱，我就觉得有问题嘅。当年我写一篇文章，点解咧？我就觉得你一系拉晒，另外一样嘢咧，你变咗政治工具啊！嗱，呢样嘢最弊嘅，就系嗱，我中意几时喐你，几时喐你。 嗯， 咁啊变咗咧好大镬嘅。所以当年我嘅提倡议咧，就不如特赦啦，一次我嘅呕翻啲钱出嚟咁啊算啦，咁啊唔好等佢孭住个炸弹喺身度。 咪而家通常就个炸弹咪点解喺身度爆啊？ 佢话随时俾人爆你噶嘛，爆你阴毒噶嘛。 唔系啊，就系好多就系佢啲私人恩怨嗰啲，你明唔明？ 咪就 系 咯，唔系啊，仲有问题。 可能同我老婆离婚，个老婆爆出嚟。 关子都写过啦，呢个就私人啦。另外一样嘢咧，喂，譬如我， 如果鬼知咩？ 唔系啊，譬如我啊，你系酒牌局嘅，我系酒楼老细嘅，我而家走嚟申请个酒牌，你就唔俾我嘅，咁我就刮到你料。李 Sir， 啊，你嗰阵时啲房津贴好似有啲问题喎，咁嗱，你明唔明啊？即系任何公务员咧，点 俾人揸住 揸住个把柄， 系影响咗佢嗰个工作、公即系佢个公权啊，啊同埋佢嗰个独立性啊。所以我当年就话要特赦，等而家僭建一样嘅咋。 其实特赦理由咧，因为点解咧？ 好多公务员屋企可能有僭建嘅， 佢又系政府政策嘅受害者、 或者高官啊。所以我认为咧，呢啲嘢要一次过解决。嗱，咁今日咪大镬咯，麦齐哥咪俾人算旧账咯。当年佢就呃咗25万嚟噶，话佢。今日 但系佢呢个系佢少少着数，点即系点解咧？因为佢咧就系、是、大家买咗楼，你准买楼啊嘛。你有买都可以唔使住自己间楼啊嘛，攞房屋津贴租人哋间楼咧，佢跟住冇话将嗰间楼转翻名，所以变咗咧， 唔系咁你咪即系又系俾人质疑咯。 如果你系有转翻名咧，咁就要坐监噶啦，即系欺骗。佢而家呢个就系攞着数啫，呢、這个。 但个问题就系你嘅诚信被质疑嘛，呢、這个又系一个诚信问题。而家冇人位啦，坐监。 唔 系， 唔 系啊，而家有人要求啊， 唔应该唔 系啊，而家人要求调查啊，但系你做得。 喂，胡永平都话唔掂啊，咁样。 你做得呢个高官咧、你做得问责官员咧、你有啲咁嘅记录咧，你已经系唔好噶啦，即系等于张炳良啫嘛。 喂，如果系咁的话咧， 喂，张炳良， 我肯定好多高官都系咁样。 唔系，咁咪大镬咯。 即系要查咧，全部可能真系一半以上系咁。 但 系 你会将 成个政府冧到噶咯。 张炳良又系咁，嗱，你为咗攞九成按揭咧，你买个双联单位咧，你就分开两张契。喂，而家好大镬噶，而家佢个班底系你嗱，呢个世界真系好过瘾噶，即系你睇人头，人睇你头，他朝君睇下相逢。当日你就靠黑材料上位，今日咧，哇，大家觉得过瘾，原来佢刮仔料出嚟咧系好过瘾，嗰啲传媒就好简单嘅啫，或者你嘅对手咧，咪除咗刮你嘅黑材料之外咧，仲要刮埋你身边。啊！你个班底啲人嘅黑材料嘛，呢样嘢先大镬啊嘛！ 你知传媒系输血噶啦，一见到血就好似鲨鱼咁啊，涌埋去啦嘛先。 嗱，仲有一个问题咧，今日有单新闻咧，可能好多人有冇留意嘅。高永文咧，原来咧佢系陈志思嗰间公司个独立董事嚟嘅， 嗯， 啊，非执行董事嚟嘅。咁你知啦，阿陈志思咧就喺泰国咧就经营咧最大医疗集团，有医院有嘢，香港人好多帮衬过去嘅，走去验身咧。嗱，佢系想咧睇中咗香港咧，啊，即系嗰两幅起医院嘅官地嘅，咁咧佢就本来想入标嘅，但系当然啦，你如果要入标，你如果你个董事局里边有个专家，你梗系走去问个专家啦，问阿高永文啦，然后高永文就话俾你听咧，喂，冇着数噶，唔好做啊，咁所以咧佢系打退堂鼓嘅，但系有个问题咧，高永文自己有个集团咧又准备投嘅嗰啲地嘅， 嗯。 啊！佢同阿方俊生啊，我个老友记苏泽光咧，有个集团，我准备投地嘅。 哇！咁咪劝退 咁已经有个利益冲突，再加埋而家做埋局长嘅利益冲突仲大。嗱、所以你话佢个班底咧，系咪真系一即系啲糊涂账咧？系、算嚟算去算唔完。 咪所以话佢冇班底啊嘛，系即系好仓促咁样埋班真系。 最惨你仓促嘅话，你揾着班人。个个都有把柄俾人叉住，个个都唔清唔楚嘅，咁你 个个都有自己嘅系佢个议程啊，真系 唔系个个以公忘私嘅咩？ 系 你最惨而家俾人俾人质疑你班有架公仔私啊嘛！而家咧就7:58，咁我哋喺新闻之后咧就有位贵宾嘅，呢位贵宾其实近来咧都非常之啊受到传媒瞩目，亦都去过。琴日亦都去电台，亦都讲过嘢嘅。呢个就评基会嘅主席，亦都系行政会议嘅召集人啊，林焕光咧喺8:00咧就会出现喺我哋直播室噶啦。其实已经入咗嚟噶啦。啊，咁我谂大家关心要问嘅嘢都要问噶啦，因为林焕光琴日咧啊就公开讲咗，如果要有一个抉择嘅话咧，嗱、我系赢咗啊郑家富噶啦，我赢咗郑家富噶啦。郑家富上个礼拜六话咧，佢同阿林焕光好熟噶。佢话如果俾阿林焕光去拣咧，佢一定系写评机会而咧取呢个行政会嘅。但系我就话唔系，我话我认识林焕光，同埋从一个智慧去分析咧，佢一定系啊揽住评机会，就唔会要 行政会嘅。今日睇到多人质提咗个提问，我谂都有趣嘅，因为点解咧？当年啊，胡鸿玉都做过评机会主席啊嘛。佢做评委会主席嘅时候，同时都系做紧呢个行政会议成员啊。咁啊，点解有冇人质疑呢个胡鸿玉嘅身份嘅同埋角色嘅冲突？ 呢个错噶，胡鸿玉当年未做行政会成员嘅，讲嗰个白痴嘅，你听嗰个白痴，你再揣述嗰个白痴。喂，当年胡鸿玉几时做过行会成员啊？行会成员真系唔委任佢噶。 即系之后先做嘅啫。 但系啦，你啊，所以你唔好 黑市同期啊， 传啲流料出嚟先。 唔系，我睇呢，我好似睇呢个你先知写啫嘛。 咪写个白痴，讲嗰个又白痴。O、okay? K， 你再讲个更加白痴，听嗰个就千祈唔好听。我哋喺啊，而家新闻啊，八点钟翻嚟咧，就会有林焕光咧。 八点。 八点钟啦， 唔系八点半， 八点钟啦。 八点钟，我听嗰日八点半啊。 紧要啦，啊听嗰日白痴啊，我都系咁讲噶。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荃湾龙德街十一号宏隆工业大厦早上六点零七分发生火警，八分钟之后升为三级，消防正动用两条喉同四队嘅医务队灌救。参加今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中午会向高等法院就特首选举结果提呈请。何俊仁说，由于仲有文件需要处理，会先以司法复核挑战梁振英出任行政长官的选举结果，如果不成功就会提出选举呈请，会向法庭指出要在选举之后七日内提出选举呈请的限制是不合理。何俊仁说，梁振英在竞选期间在僭建问题上涉嫌作出失实的声明，打击对手，造成选举不公平。他不愿意估计有几大胜算，但就有信心能够提出有力理据，如果法庭受理，梁振英可能需要出庭作证。美国星期三是国庆日，金融市场休市，欧洲三个主要市场就表现偏软，市场人士普遍是观望欧洲中央银行和英伦银行今日公布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果，入市态度审慎。伦敦富时100指数跌3点，收报5684点，巴黎 CAC 指数亦都是跌3点，收报3267点，法兰克福的 DAX 指数跌13点，收报6564点。意大利总理蒙蒂表示，意大利不需要寻求外国的贷款援助解决债务问题，他又预计明年意大利会有财政盈余。蒙蒂会见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蒙蒂在会后说，意大利会继续改善财政状况，进一步减少公共开支，另一方面就会寻求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联合国为牛奶中三聚氰胺含量设定新的标准，五今后每公斤的液态牛奶的三聚氰胺含量不可以超过 0.15 毫克。联合国希望新的标准能够协助各国政府保护消费者的健康。三聚氰胺是一种有机的化学物质，广泛用在塑胶、厨房台面和餐具。内地有牛奶生产商在原料牛奶中渗入水，但牛奶稀释之后蛋白质含量降低，所以生产商非法将三聚氰胺添加到食品里面，提高蛋白质的含量，导致很多儿童饮用之后生肾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的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 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5号星期四嘅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啊，八点零三分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系一个封路措施提翻大家，由于受到火警影响啦吓，咁啊现时荃湾呢个横龙街近呢个龙德街对开嘅段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全线封闭噶。咁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咧，留意翻临时路牌啦，同埋现场嘅警方指示啦吓。好，走翻个对面可以睇睇市区嘅翻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咁东区走廊落。 翻洪水咧，去到伊利沙伯大厦噶，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五庄啊，暂时系正常嗰只噶吓。好，西区方面啦，干落到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睇睇龙尾啦，相信系越晏越多车啦。现时排翻去临时街停一场噶，系啦，什么僭建啊，已经不再唔系什么新闻啦吓。今日打一份报纸，哎呀，游客一跳啦，新任呢个发展局局长阿麦生啊，怀疑申领租金时操守有啲问题，哎呀，真系公厕沙井，越揭越臭啦吓。嗱，新政府早班啊，唔够一个星期，喂，不过就嚟变危楼啦，睇下将来发展会系点先。好，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嗱呢边就稳阵噶，只系排翻到油站啫吓。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啊。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已经去到呢个学园街啦吓。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亦有车龙噶，排翻到电话机楼嗰边。走去新界区睇翻两条隧道啦，咁啊，狮隧出九龙去到呢个瑞丰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到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亦有龙尾，呢分钟排翻去沥源村嗰边。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创意新动力是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今个暑假想有人赞助你去自由行，咁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四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嘅开心快活人，留意节目内容就有机会得到由新假期旅游送出价值1000元嘅旅游礼券，每日送出两份，祝你好运。 小维啊，你有冇试过情绪好困扰、绝望，甚至想死啊？ 长仔，其实你唔系想死，只系想解决你嘅问题啫。 系，又系噃。 当自己解决唔到问题嘅时候，谂埋一边系冇用噶，即刻出去揾朋友、屋企人或者邻居倾下偈，再唔系揾社工都得。千祈唔好一个人钻牛角尖啊！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系专业人士完成工作嘅时候咧，可能我一次过回应。 冇委派认可资格嘅人士咧，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嘅人咧，凡系一个领袖嘅工作咧，佢都做唔到嘅。 如果只系二拣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嘅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旭华。嘉宾：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 8:07，直播室咧就我哋今日嘅贵宾，平机会嘅主席， 都算系风波人物啊！ 我都系以平机会主席行先嘅。我介绍嘅就亦都系咧新任嘅行政会议召集人，就系林焕光嘅。早晨，林光啊！ 早晨啊！早晨啊！ 我哋会喺8:30之后咧。就接听听众嘅电话，等啲听众咧可以向林焕光表达一下啊，佢哋嘅意见嘅电话系18721111。嗱 ，WK 客气话唔讲啦，我早排喺街撞到你啊，一齐排队买饭吓、我就恭喜你啊，你就嚟做官啦，咁你系耍手兼领头，你话大班有冇搞错、我而家做得咁开心，做评机会啊，唔好搞我。嗱，咁啊，点知咧？冇几耐咧，嗱，咁啊，又系不幸而言尽中啦。我恭喜咗你咧，即系早嚟嘅恭喜啦。咁啊，被政府委任咗你咧，即系梁振英咧，主要系特首委任你咧，做呢个行政会嘅召集人。呢、這个咧就是香港嘅 number six。喂，咁系咪有啲好似啊 范呢、這个啊罗范招芬咁咧。嗱，罗范招芬而家又系俾人批评嘅，因为当日选举啊，帮阿梁振英助选嘅时候咧，话一定唔会再翻入去官门。 唔系，佢讲法系话，如果佢系一个负资产嘅时候咧，如果都系负资产，佢就唔会咁做。 唔系啊，呢、這个之后啦，已经系呢、這个而家兜。 系 ，OK， 你又唔好帮佢兜啦，阿 Peter 唔记得啲嘢，讲少啲 ，OK。咁咧，而家去入行会咧，啊，人哋又批评佢啦。咁即系话咧，喺公众嘅眼光里边咧，行会都系一个官职嚟嘅。嗱，呢个就睇下罗范招芬嗰、那个啊嗰、那个批俾人批评嗰样嘢咧，就大家对行政会议成员呢个职位咧，都认为系一个公职嚟嘅。嗱，咁点解你又啊唔加又加？嗱，咁你已经好忙噶啦，你做呢个评基会主席嗱，要先讲一下，你做评基会主席嘅工作系做得好好嘅。嗱，呢个亦都系好多人对你咧。嘅尊重嚟嘅，咁所以今次你做行会嘅召集人咧，我谂你都好清楚噶啦。啊，当然有人批评啦，但系都唔系话，即系都唔系话咁大镬噶。听讲吓、啊，即系其实好多人咧就基于咧对你嗰份尊重，我谂你应该珍惜呢一样嘢。咁你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好地地咁做呢个评基会啊？点解要走去啊？走翻入个厨房度咧？尤其啲厨房唔单止热啊！火烧添， 首先咁样啊，大班，唔系我自己主动走入呢个厨房嘅，咁都系行政长官系邀请我去加入，咁而且加入嘅咧系非官守成员嗰个队伍，而唔系话全职官守成员嗰个队伍。嗱、嗯，非官守嘅成员咧喺职责同埋呢个从属嘅关系上咧，同呢个官守成员有好大分别嘅。嗱，非官守嘅成员咧，佢并不负有行政嘅权力，吓，亦都唔系行政长官嘅下属，佢系行政长官嘅独立政策嘅建议人， 协 助系啦，差唔多系顾问嚟，协助佢喺呢个行政会议里边作一个决策嘅时候咧，等佢有更加阔嘅考虑面，同埋更加多嘅选择，吓。咁所以个本质上咧，基本上系一个。唔系全职嘅一个顾问嘅职位系完全同呢个官方方面所谓入官场呢个系一个唔同嘅本质嚟嘅。咁其实咧，我当初都系推迟嘅，因为我唔觉得我有呢个足够嘅政治能量协助到行政长官去做呢个召集人咁比较系senior 一个咁嘅职位吓。咁就但係行政长官有佢嘅考虑下，咁所以喺佢力邀之下呢，我亦都再考虑一下究竟同我评基会主席嘅身份嘅冲突係有冇调和嘅空间呢，咁样我都即刻睇到呢个冲突嘅可能性嘅。咁我其实回想返，其实呢政府首先佢至少开宗明义摊开嚟讲呢，佢係唔会去刻意违反呢个评基会嘅法例，亦都所有政府部门呢都有指引要跟随呢个反歧视嘅做法，譬如喺性骚扰啊，喺聘请残疾人士等等，全部有晒指引嘅。咁所以喺啲大嘅议题度出现刻意嘅冲突咧，系机会系好细嘅。但系平常我哋同政府都有冲突，冲突在于咩咧？佢对呢个反歧视嘅工作。行政上嘅執行有好多时理解有错误，咁我哋同佢呢就有呢啲咁嘅争议，间接性有啲官司去打。但我就会觉得呢，如果真係去到嗰啲位嘅时候，第一我其实如果坐喺行政会议度，反而仲有一个比较大嘅声音呢，可以扭转佢哋呢啲错误嘅想法。第二就算扭转唔到呢，我去到嗰啲位我可以去避职，我亦都可以必要时如果真係好重大嘅冲突呢，我可以去辞职嘅。咁我觉得喺呢个比较有弹性嘅一个安排，亦都唔系一个全职嘅安排，亦都容许我有机会将评基会嘅观念去带上一个更高嘅平台嘅安排之下咧，咁我就接受咗呢个咁嘅任命。 但系咧，嗱，即系你讲得就好得体，即系啊，好似无懈可击咁啊。但系有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出现咗咧，就梁振英咧，嗱，你讲嗰个行会咧，就系我哋熟悉嗰个过去行会嗰个持之有恒或者过去一直嗰个功能。但今时今日咧，梁振英咧亦都喺唔同嘅场合讲过咧，呢个行会咧以后咧个参与政府 要落区去推销政策 啊，系会比较啊 同以前系唔同嘅，显著唔同嘅会系啊。譬如而家开会咧，啊以前咧就逢礼拜二开半日嘅，而家开足一日啦。暑假你冇得放啦，本来九个礼拜嘅，而家放两个礼拜啦。嗱、啊、咁，我觉即系俾我哋嘅感觉咧，梁振英咧啊呢、這个行会咧系会积极参与政府嘅运作噶啦。呢个就有少少唔同嘅呢、這个就。另外一样嘢咧，嗱、啊、你嘅讲法咧，嗱、啊。就似是而非嘅，即系如果从一个比较迂腐嘅角度去睇咧，系啊，我哋啲中国人系比较即系迂腐啲啊，或者封建啲咧，就叫做朝廷有人好做官。嗱，我都有从呢个功利主义嘅角度去睇噶，我有噶，我因为我都好支持平机会嘅工作嘅。其实今日时间唔够嘅，咁其实我想同你讲多啲平机会嘅嘢，但系而家讲紧你角色冲突嘅嘢咧，就变咗呢个热话题啦。即系我讲我失职嘅度啊，转头吓，所以咧第日有机会咧，就真系再请你嚟嘅。我哋呢度咧再倾平机会嘅嘢，因为你都知啦，我哋系唯一一个电台咧，啊，我哋有一个第五台呢、這个大同台咧，就是、一个少数族裔嘅电台嘅。嗱、啊，我哋有唔同嘅少数族裔嘅方言。嘅語言啦，唔係方言啦，亦都有方言。因為我哋有尼泊爾啊、巴基斯坦、印度啊、泰國、啊、 少數族裔 係啊，呢、這個菲律賓啊、印尼嘅節目嘅啊，呢、這個係唯一咧啊，第一擺明咧就蝕本生意，第二咧價師濟公，不過咧都要講兩句噶啦，呻下都要啊，賣告白咧，第一第二係呻噶啦。我哋平機會申請啲分定啦嚇。佢哋话你做得好好啊，唔使俾噶啦，我俾嗰啲冇做嗰啲电台啊，嗱呢个咧就系显著性歧视，不过今日不在话题之内，可能我会去投诉你。嗱呢个真系离谱嘅呢个讲法，我啲同事班嚟同我讲，佢话呢个大班佢哋话你做得好，你做得几好啊，唔使俾啦，我哋俾嗰啲冇做嗰啲人得啦，呢、這个唔好讲啦，嗱。即系我哋好尊重你喺平机会个岗位度，嗱朝廷有人好做官咧，呢系功利主义啦，亦都封建啦。当然，我哋会觉得啊，平机会有把声音喺个最高行政架构嗰度啊，喺呢、這个啊，即系梁振英特首嘅身边啊，肯定会对平机会嘅工作有帮助。嗱、啊，呢个系迂腐嘅。即系如果我哋相信个制度咧，我哋系唔需要。如果呢个政府系支持平机嘅。呢、这个政策嘅，我哋系唔需要平机会嘅主席咧，要坐入去啊，先去影响到个政府嘅。嗱、啊，呢、这个第二咧，亦都好容易妥协嘅。你又以为你喝到嗰班友，我已经写咗篇文章，我唔知道有冇睇啦，系咪三？你几难喝到嗰班友啊？喂，大佬，一个叫罗范招芬，喂，大家睇到宣誓嗰时候，佢冇揽你啊，佢揽罗范招芬啊，大佬，佢有冇捻下你手？佢捻下李国章嘅手啫。佢捻佢捻得大力啲嘅，有冇捻到你啊？你冇啊嘛，仲有个叫做呢、這个张振远，喂，几时轮到你出声啊？真系难听个行啊！你话属政府，当然罗范招芬系你师妹，但系佢觉得佢直属过你，分分钟啊，因为你离开政府耐过佢啊，咁即系所以我觉得咧，系咪我哋真系需要平机会，或者我香港嘅制度去到人治咧？是不是真的每个啊譬如我们监警会咁嗱、啊、我是监警会委员啦，我们需不需要翟兆棠入去这个行会呢啊可能他入了行会会好一点、哦、啊不会那么多铁马、哦、啊不是水马不会找灭火筒去射人射人之后又说是一样的啫这个废话来的子弹啊手枪又射子弹机关枪又射子弹是不是都死人的啦你又告诉我听呢是一样的都是那粒子弹来的啫。嗱，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觉得嗰个系错嘅，即系观念错误，已经唔系平等机会嘅观念啊！平等机会好讲乜嘢都平等噶嘛？点解个格你平机会要有个人走入去行会咧，就会帮到平机会？嗱，呢个我唔同意啊！唔好意思啊。 呢、这个就咁样，我都而家咁谂咧，都系有啲天真嘅，或者都唔系，我都同意，基本上同意大班你呢个分析嘅。其实如果个政府系足够重视人权、足够重视平等机会嘅工作，实质上就真正好似大班你咁讲咯吓。不过你知啦，我哋以前咧真系人微言咧，十五年咧上亲乜嘢都冇人睬我哋，咁就有少少啲咁嘅私心都可能有少都难怪。 唔系，即系我哋咧，即系我哋人咧，嗱，即系我始终我哋都系人啦，你系读佛噶啦，佛学嘅最好噶啦，睇淡呢啲嘢，即系我觉得一样嘢咧，我哋要改变个制度。我唔希望因为你入咗去平机会嘅主席，倒翻转头，我唔希望入咗行会而政府对平机会嘅政策有倾斜嘅。就算呢系好事嚟啊， 即係嗰個 intention 啊，嗰個幾 noble 都好，即係你嘅想法，你嘅動機係幾咁高貴都好，都係唔啱噶嘛。呢樣嘢就唔平等啦，起碼喺佛學嚟講係唔平等，喺平等機會嚟講又唔平等，係嘛？我哋都係眾生嚟噶嘛，啱啊！嗱，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嗱，當你入咗行會嘅時候咧，你有掣肘嘅，嗱，方便嘅講咗啦，啊，即係朝廷有人好做官，嗱，嗰個方便講咗啦。唔方便啊，好多你会绑手绑脚嘅，因为点解咧？行会系集体负责制嘅。嗱，点解梁振英当年俾人批评咧？就系、是、因为佢做行会召集人嘅时候咧，不停出嚟咧 发表文章啊， 唱反调啊。嗱，佢已经俾人批评噶啦。我咧就系、是、第一个啦。点解我就不停咧写咗我谂都不下五六篇文章，公开要求佢辞职嘅，辞行会嘅职位嘅。我希望有一日咧，我要求你咁做。嗱，即系当有一日咧。呢、这个行政会议咧，就住平等机会一啲政策，可能你喺入边打交，我唔知啊。可能你刮完呢、这个刮嗰、那个，闹完嗰、那个闹嗰、那个，当然你唔会啦。你读佛学嘅人就唔会打人，唔会闹人噶。你冇办喺入边，你点样去争取到好多一把声音，或者有一两个人帮你咁讲？但政府一意孤行推行咗一啲政策出嚟，你系唔可以出嚟讲嘅。嗱，你即刻就会出现一个角色冲突，即系等于梁振英话要起公屋、起居屋。啊、你问我，我梗系支持啦。但因为行会成员佢唔可以讲嘛，政府话咗，曾荫权话咗唔起居屋啦嘛，佢仲出嚟不停写文章话要起居屋。嗱、啊，这个就系前居可鉴。嗱、啊，仲有一样嘢，你仲有啲官司吓、啊，即系最近咧睇翻呢个报纸咧，就住少数族裔嘅学童咧，啊个人数不断增加，但中文程度跟唔上主流，啊被逼咧去一啲指定学校。嗱、啊，呢、这个系歧视啦。你亦都有啊考虑，我哋会告政府嘅。嗱，评基会其实系一个独立嘅机构嚟嘅，嗱有调查权，亦都可以告政府嘅。咁如果你是行会成员咧，你的角色就会立即出现冲突噶啦。咁我哋正话都听到，或者你琴晚喺其他电台都有讲过咧，就话我会辞职。你正话都系咁讲。但系如果既然罗志刚有句名言啊，我个老友司机，佢就话如果你谂住入去做嗰份工，你谂住做唔长嘅，随时谂住辞职嘅话咧，你就不如唔好做了。嗱，我系同意佢咁讲嘅，因为我有问佢哋几时做局长，当然冇得做啦。嗱，你如果有咁嘅心态，已经立心不良啊！你明唔明啊？即系等于林毓华走嚟呢度做，搵我同事阿辉哥走嚟做嘅，佢随时谂住劈炮嘅，大佬我都唔请佢啦。第二样嘢、啊，喂，呢条友系唔系啊？ 阿林护工系挨义气啊嘛，唔够人啊嘛， 佢做咩唔系 脚啊嘛？ 咁嗱，亦都要问多个问题啦、啊。你点解要接受咗任命咧？嗱，外间咧有几个传言嘅，我谂你听过啊。一就话董建华啊，你话斋嘅啫，因为董建华当年就系、是、啊，当年你系特首办主任啦，我哋大家知啦。啊，董建华可能你都系个啊，同你嘅有啲交情啦。咁你就挨义气啊，因为董建华出面，因为好多人传咧。就话呢、这个啊，其实啊，梁振英咧本来想揾你做副司长嘅，你就一推咗啦。啊，跟住咧，点解咁好多人就拗晒头啊？副司长又唔做，又话唔翻去官场，你又走去做咧？行自己讲啦，你政治能量都唔巴闭，点做啫？咁嗱，一个一，你认为自己唔称职嘅嘢，你走去做；二，你唔想入去嘅嘢，你又去做；三，谂住随时劈炮嘅嘢又做。喂，大佬啊，即系我一讲越讲咧，我就觉得你点解今日辞职嘅？你明唔明啊？嗱，你而家有苦衷嗱，咁我问咗啦，嗱一个传言，董建华嗌你做；另外一个传言咧，因为你个合约一月到期，有两个可能性。嗱，呢个就我都听到有啲人咁讲。一可能梁振英同你讲，你系唔系一月都冇得捞噶啦？嗱，二就系话你想唔想继续一捞啦？咁嗱，你嘅选择就好简单嘅啫。啊，台面摆喺度，你挨义气好，乜都好啦，你同我做呢个行会 convener 啦，啊，召集人。第三咧，嗱呢啲就网民讲嘅，点解我对住电脑咧？而家好大镬嘅，做电台要兼顾埋我哋啲网友，佢哋又唔打电话嚟嘅，佢哋中意喺个 Facebook 度同我哋交流嘅。佢话你咪有痛脚俾人揸住阿哥咁，咁呢个我比较唔顺嘅，因为我都识阿林焕光咧，行一正企一正啊。嗱好啦，咁你讲啦，你咁多嘅考虑，你仲要走去做，咁何苦来由咧？系咪真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咧？ 大班所有呢啲传闻咧，都真系全部系错嘅吓。阿董生从来冇就呢个行会嘅任命揾过我吓、啊，梁生揾我亦都从来冇同我倾过。 我平机会续任与否的事，我亦都不会跟他谈这个事，因为我第一从不求官，第二呢如果是有任命的时候我决定就是做或者不做，从不讲数、啊、第三这个就更加匪夷所思啦，这些这传闻、啊、不过我又明白呢在坊间里面总会有各种各类的传闻、啊、我自己的选择呢基本上都是很清楚的、啊、其实的的确确我自己到今时今日我都仍然觉得我作为一个召集人来讲呢是啊至少相比起以前的召集人来讲呢、啊、那个政治能量呢都真的有待考验。咁、啊、但是我亦都有我那个即是所谓以前积累落来一啲对公共行政上的经验啊同埋喺处理呢个不同的公共架构的一啲的方法咁样。咁、啊、我亦都唔会觉得话自己完全系一个无能无用冇贡献嘅成员。啊、我觉得如果我真系参与嘅话呢、啊、至少喺作为呢个政策最后把关，至少喺防止呢啲真正嘅恶策恶法出台嚟讲呢，我都应该有一把声系可以有啲嘅作用。咁当然最终嚟讲，当然一把声究竟可以影响几多呢，咁咁要视乎成个行政会议嗰个互动嘅过程。行政长官要求我哋积极参与嘅并唔系参与呢个行政嘅工作，要求我哋参与嘅就系话喺政策制定嘅过程里面呢，唔好等到最后一刻三日前俾张文件你，喂你一系过一系唔过，你唔过就唔得啦，因为赶唔切时间。呢个以前一般嚟讲行政会议讨论最大嘅弊病就系咁样。基本上非官守议员参与嘅空间去到尾你都差不多。啊摆到呢食就食，唔食就冇得走㗎啦。咁而家我哋希望日后嘅工作呢啊係可以改善咗咁样嘅情况，即係从而呢提早作为呢个参与咁样。咁但係无论如何，即係喺社会人士里面能够做呢啲职位嘅工作嘅人我都觉得有好多。咁、啊、所以系咪一定要你林焕光去做呢，我亦都今时今日我都觉得唔系一定要我林焕光去做。啊、不过既然行政长官邀请到我，咁我曾经推迟过，但喺佢再极力邀请嘅时候呢，咁我亦都会觉得即係吓，即系如果再推咧，亦都会有呢个咁样嘅，即系好似有点哪个咁样嘅情况吓。咁所以我亦都会觉得咧，尽其力去一试啦，咁样吓。 嗱，你讲就话，如果有得摆喺台面，你有得选择咧，你就会取呢、這个啊平机会而放弃行会嘅。嗱，但系有少少含糊嘅，我想你喺呢度都澄清一下咧，你系会辞咗召集人嘅位啊？因为行政会议成员嘅位咧， 我会彻底辞晒行会噶啦。 咁啊， 因为你无无啦 啦， 你仲愣住咁又， 即系你知啊。而家因为梁振英讲嘢咧，我哋要问清楚啲嘅，即系佢个班底，我哋要用啲眼光去睇。如果你问梁振英，你妈咪系咪女人嘅话咧，佢又谂下先答。答完我哋又要再追问，咁所以你话我会辞咗行政会议召集人嘅职位，咁我就要跟住问，咁行会辞唔辞啊？咁你答咗好清楚啦，咁啊多谢你啊，因为而家呢个两型作风。嗱，行政会有几多人啊？啊，召集人 如果非官守嘅成员咧，就目前系14人，但系呢个数量系有弹性嘅，系行政长官自己去决定。 嗱，据闻咧喺九月选举之后咧，仲会加入一啲新嘅一届嘅立法会议员嘅，咁分分钟去到20人都唔出奇。 哦，我唔了解行政长官嘅谂法， 即系起码会多过14人啦，呢、這个就肯定噶啦，呢、這个肯定噶啦，我都话俾你肯定，咁所以可能人多好做作，咁呢个又系一个俗语嚟嘅，但系七嘴八舌。再加埋你就巴闭啫，你有民望、有经验、有能量。喂，行会而家俾人睇咗，喂，好多人根本连做区议员嘅资格都未有嘅。吓、啊，嗱，点解当年即系曾荫权又好、董建华又好，或者港英年代又好，就架空咗行政会咧嘅积极参与咧？就系惊呢啲人咧太多咧啊意见。咁再加上个能量啦，你而家睇呢班人，老实讲真系不敢恭维。嗱，呢个系我谂社会大部分嘅共识嚟嘅，都系啊一蟹不如一蟹。咁如果梁振英真又话要咧啊要加快个效率，咁而家大家知个效率不知所谓嘅啦，上咗场就落去就走去继续落区继续拉票，我哋唔知佢做紧乜嘢。嗱，如果个政府要加快个效率嘅话，好似你咁讲，啲文件要预早交去行会，个个政策都要俾你嗰班行会议员咧啊去审批嘅，啊去研究嘅。我谂呢样嘢咧啊，会拖住政府后脚嘅。 嗱，当初委任一批非官守议员嘅考虑，其实就系、是。 行政长官应该要在他的官僚体制之外呢，是多一些其他的考虑的方案。其实这个管理学的 ABC 呢，就是尤其是你作为一个最高决策者呢，你应该要，尤其是在重大决策的时候，你应该有更加多的选择方案摆在你前面。千祈不要被你某一些的团队局限了你那个选择。那这个也是当初，譬如举个例子，为什么成立这个中央政策组啊，为什么要找一些界外的人入来去给意见啊等等，这个都是这样的逻辑上的考虑来的。但是现实上我同意的，大班。你用不用到这些外界的意见呢，很大程度视乎那个第一把手，即是行政长官啦，现在这么讲，他怎样去听，或者听不听，或者听完算数啊，定是听完好认真啊这样。因为那十四个我们大家都是界外的人嘛，我哋当然唔从属于行政长官，亦都冇一个司局长可以指挥我哋做乜嘢。但系调翻转，我亦都唔能够指挥到司局去做任何我哋认为合理嘅嘢嘅。咁所以基本上嚟讲咧，就系一个咁样嘅关系啦。 我哋 好严格嚟讲 啊，新闻啦，但系问题就系你讲嚟讲去咧，都有角色冲突喺度。我哋翻嚟要再倾一倾。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马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本身是平机会主席的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表示，他看到两者角色冲突的可能性，如果只可以二拣一，他毫无疑问会辞去行会召集人的工作。 我都即刻睇到呢个冲突嘅可能性嘅。政府首先佢至少开宗明义摊开嚟讲咧，佢系唔会去刻意违反呢个平机会嘅法例，亦都所有政府部门咧都有指引要跟随呢个反歧视嘅做法，咁所以喺呢啲大嘅议题度出现刻意嘅冲突咧，系机会系好细嘅。 林焕光早前表示，当平机会讨论到政府嘅政策违反平等机会条例时，会避席。荃湾的龙德街11号宏隆工业大厦朝早6:07发生火警，8分钟之后升为3级，而在7:41火势已经受控。参加今届的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中午会向高等法院就特首选举结果提出司法复核申请和选举呈请。何俊仁说，由于仲有文件需要处理，会先以司法复核挑战梁振英出任行政长官的选举结果，如果不成功就会提出选举呈请，向法庭指出要在选举后7日之内提出选举呈请的限制是不合理。何俊仁又说，梁振英在竞选期间在僭建问题上涉嫌作出失实声明，打击对手，造成选举不公平。他不愿意估计有几大胜算，但就有信心能够提出有力的理据。如果法庭受理，梁振英可能需要出庭作证。一艘台湾保钓船早上驶入钓鱼台附近水域，被日本巡逻船监视和驱赶。日本传媒报道，一艘名为全家福的台湾保钓船清晨驶入钓鱼台西南偏西约37公里的水域，并在大约7:15驶入日本领海。保钓船有四艘台湾巡逻船同行。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随即要求船只离开日本的领海，并派出飞机和护卫舰持续监视和加强戒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香港以南的一个雷雨区正逐渐靠近，并可能在未来一两个钟影响本港。而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升小学点样准备最快乐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寿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嗯，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了解更多面试模式，舒缓家长压力，等你同小朋友一齐开开心心迎接每一个升学挑战。 留意今晚10点到1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空再遇铁达尼》。 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大开蚊帐，大开蚊帐， 咦？唔使揾啦，我哋做足灭蚊措施，重点会有隻蚊啦、啊。你睇，装水嘅容器冚实，花樽嘅水又成又换， 冷气机托盘同花盆底碟都冇积水， 垃圾包好晒，鱼缸又养咗会食蚊幼虫嘅鱼， 好简单啫。 只要每个星期都做足检查同清理积水，就可以防止蚊子滋生啦。 齐来把蚊灭，预防日本脑炎登革热。 专业人士完成工作的时候呢，可能我一次过回应。 冇委派认可资格的人士呢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的人呢，凡是一个领袖的工作呢，他都做不到的。 如果只是二拣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的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 早晨，早晨啊！翻翻嚟直播室咧，啊，大家听紧嘅风波里茶杯有阿林焕光主席喺度嘅。阿林主席，我都唔会叫你做召集人。 评机会啊， 你做评机会主席咧，的而且确攞咗好多分，因为你第一感言啦，第二你真系做嘢啦，攞个心出嚟。其中一样嘢，市民对你嘅支持就是因为你对政府个批评啊，即系你系完全冇顾忌嘅。但系做咗行会之后咧，即系我话俾你就会绑手绑脚噶啦。嗱，再讲翻朝廷有人好做官呢样嘢，喺行会入边咧有个胡鸿玉喺度，大家都知道胡鸿玉当年做呢个评机会主席嘅时候咧，做得有声有色嘅，啊，亦都因为咁咧吓。啊，就冇得留低，做得太好啊！所以我哋系咪真系需要有多个卧底啊？评机会派入去行会咧？嗱，呢样嘢我真系要同你即系再三研究一下。嗱，即系等于你净系讲一样嘢咧，即系嗰种迂腐啊，或者封建啦，我哋叫做，即系等于话叫个警察入去黑社会嗰度啊！即系呢个可能一个唔系几好嘅比喻啊，但系都系一个啊几贴切嘅，即系黑。如果警方入咗黑社会啊，即系直入到去直情咧做到啊 number six， 喂喺黑社会行动嘅时候，可能会劝到班友唔好去到咁尽啊，啊唔好贩毒啊，啊唔好逼良为娼啊，啊可以去收片嘅咁、啊，喂如果唔掂嘅我咪走咯咁嗱， 大班你而家变咗好似杜琪峰嘅监制咁，你 呢个真系喂呢、這个真系唔系。真係講唔通，我真係越諗越，即係諗唔到林焕光點解要走去啊，走入呢個即係烏煙瘴氣嘅廚房入邊，即係我係諗唔到嘅，真係 WK 我都係希望你咧， 即係首先咧 講清楚你做嚟做乜、啊？ 首先咧，即係咁樣，我 有掣肘嘅，我即係想你解釋下個掣肘到底點樣去 掣肘一定有啦，但係我亦都有咁樣嘅諗法，大班嗱。经过七年的曾荫权政府呢，其实真的香港人的人心求变这个心态是很明显的，我想你们都很清楚。很多事我们坐在这里很多年都没有做到，民生的困苦越来越犀利，贫富的悬殊越来越严重。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曾经做过政府的人，我自己都很多时都有这个焦虑和这个心急的感觉。行政长官他那个竞选嘅政纲里边咧，至少喺民生嗰个部分咧，我自己系相当之认同佢一个比较进取嘅理念吓。咁所以喺呢个考虑嘅时候，觉得如果喺呢个用得着我嘅咁样吓，我会去帮一帮手，系一个咁样嘅考虑。其实我谂啊，梁生邀请我嘅时候咧，都唔系以我行唔系以我呢个评机会主席呢个咁嘅身份去邀请我吓。咁基本就考虑翻我以前系曾经系做过政府一段相当长嘅时间，喺推行新政方面可能对佢有帮助。我觉得佢可能系一个咁样嘅考虑。咁但系当然我明白大班你讲乜嘢，你十几人入到去系嘛，把把声都唔同啦，讲两句互相都 cancel out 啦，系嘛咁样吓。咁亦都有可能系咁样嘅。咁即系但系你有阵时啲嘢就系咁啦，你。 又喺度出面嘈，又批评又剩，人哋而家叫你坐入嚟，喂你一齐去做啦，咁你又话敬邪不闻啦，咁样咁系咪又有啲矛盾咧？系咪咁？所以我亦都系即系咁样嘅考虑啦。咁不过我自己就觉得咁样，呢个新嘅政府无论大家系点样睇都好啦，我觉得真系应该都要俾个机会，俾个时间佢去啊睇佢表现先。如果你一早就一棍子打死，咁其实大家揽住死嘅，你可以咁样讲。 嗱，主席啊，即系虽然话好尊重你啊，但我都冇可能认同你啊。点解咧？两个原因，一就系、是、如果你今日唔系行呢、這个唔系呢个评基会主席，你系黄永平嘅话啊，你入去委任你入去行会咧，我会同意你正话所有讲嗰番说话。但今日你已经有一个角色喺度，因为我哋讲紧话角色冲突啊嘛。 嗯， 而家你系牺牲咗评基会而走去。行会嗰度啊，好好管闲事，我哋难听讲 呢个牺牲咧，就未必一定系咁。至少我唔系咁睇咯。 嗱，你唔系咁睇，但系我谂好多，即系我又唔可以话所有，我唔可以代表所有人啦。但我谂大部分而家批评紧你嘅人咧，或者对你担任行会召集人咧，系觉得即系都会觉得有呢个角色 冲突。我明白，我明白。 嗱，呢 个 牺牲 都要 点解咧？嗱，你点解唔做好评基会嘅工作？我哋已经好多谢你噶啦。你唔需要再去理其他嘢啦，你系咪真系咁得闲咧？系咪评基会冇嘢做咧？嗱，呢个第一点， 非常之。 第二点，你剥咗啲棚牙啲咩？你本来有牙老虎啊，你入到去行会，你系有制肘。嗱，譬如好简单，我问你一样嘢，有啲市民都要求我问嘅，譬如行会要就23条立法，咁你一定要支持噶。咁你点去平衡翻市民嗰个民情啦？你咁体恤民情嘅，民情就唔使讲噶啦，任何人提23条都脚软噶啦。啊，咁你点做咧？ 你23条就同评基会嘅工作咧就冇呢个基本上嘅冲突，但23条嘅考虑咧就系、是、应该要考虑究竟市民喺去到某个阶段系接受到呢个咁嘅立法嘅准备未咧，同埋成个政府嘅政体系咪令到大家能够信服？就算我立咗法咧，呢、這个政府都唔会用呢个法例咧去打击呢、這个香港人嘅自由同埋呢个民主嘅精神咧，咁样呢、這个反而先系更加重要判断，而唔系话佢有唔会违反评基会嘅法例，应该同评基会法例就冇乜拉更。 我唔系就讲紧。都有关噶，可能23条牵涉到评基噶。我话俾你，嗱呢个 至少喺反歧视方面嘅法例就冇乜啦。 个问题就话你影响咗你公信力噶嘛？即系我哋希望有一个评基会嘅主席咧，系有独立思考，有佢个角色喺社会度。因为评基系一样好重要嘅，讲平等机会啊嘛。 嗯。 嗱，如果我哋嘅评基会主席入咗行会之后话支持23条立法嘅，我谂绝对影响咗评基会嗰个公信力。 我至少同意你一样嘢，大班就系、是、咧个公信力咧系好视乎公众嘅观感嘅。 啊，我一直 唔系话纯粹一个逻辑嘅。 我多谢你啊，你嚟咗半个钟头之后，你46分钟之后先知道我哋讲紧观感。 我亦都点解我琴日咧？点解我琴日咧？我自己主动讲咗吓，我系会尊重大家即系。点样去睇呢件事？如果大家真系，我觉得呢个最终嚟讲，我判断系，如果两份一齐去做咧，就系、是、累埋评基会咧，我就一定系会选择系放弃。 一定会噶，我都可以，即系又系 writing on the wall 又系嗱呢个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讲紧评基会嘅问题啦。嗱，即系评基会系监察政府噶嘛，你会去告政府噶嘛？有时嗱，咁你作为行会。召集人的角色，你啲政策你有份通过嘅，唔系你集体负责。我唔理你喺入边讲乜，闩埋门，尤其是召集人添，更加角色重要。嗱，譬如通过咗，嗱，我哋呢个假设性咧，当然你可以话，但系呢个有机会嘅，通过咗一啲法例系违反咗评基会个原则嘅，你系一定要负责嘅。咁又要去告政府嘅，但系你又唔出得嚟讲嘢嘅，咁又搵个副手出嚟。嗱，咁系唔系对评基会或者对市民公道咧？你作为评基会主席，你会唔会谂到呢样嘢系咪对我哋唔公道咧？ 嗱，我睇翻以前实际嘅经验咧，我哋两次同政府打官司咧，都唔系话政府佢喺行政部门执行呢啲法例嘅时候咧，佢出现咗呢个偏差啦。其中一个例子我讲过，就系、是、一个纪律部队佢系拒绝聘任，纯粹嘅原因咧就因为佢父母咧系有呢个精神病嘅记录吓，咁佢以前行之已久一种做法。 但系呢个咧就系我哋觉得系违反咗当时嘅残疾歧视条例嘅。咁但系呢个唔系牵涉一个重大政策，呢啲咁嘅政策系唔会去到行会讨论，请唔请佢唔会嘅。咁另一个就当然系中一派委嗰个啦吓，咁嗰个就稍为大啲咁多，但系基本上都系当年嘅教育处咧佢自己去执行，亦都唔牵涉到行会嘅决策。嗱，但系当然我明白嘅大伯，你呢个唔可以排除得晒，他日可能有咁样嘅机会产生呢个冲突嘅。只不过我当时嘅判断咧，即系啱又好，错又好啦吓，就系话可能呢个机会出现嘅情况咧，应该系低嘅，咁或者可以有啲空间咧，我都可以两方面都做啲嘢咁样。不过我再强调一样咯，我都会系好以一个好开放嘅态度去聆听大家对我嘅批评。 唔系啊，特别其你真系讲啲嘢，我同意啊。你正话讲啲嘢，我同意，但系你系回避咗我正话讲嗰个会产生嘅问题咧。我唔系讲紧执行嗰方面，我讲紧直情系政策。我呢个假设嘅，但会发生噶嘛？ 唔系，因为 乜嘢少咗50-50咁嘅机会就黑白波。 其实 你如果就通过咗个政策，我而家直情好 嗱，比较阿大班比较难想象政府会刻意通过一条法例或者政策去违反呢个歧视嘅公约啊！因为我哋其实几条国际公约都签晒噶嘛。如果政府特意去通过一条法例去打压，譬如咁打压呢啲同性恋人士，咁举个例子啊，咁呢个似乎比较难想象。佢至多未必够胆通过条法例去保障佢哋呢个权益，但未唔应该系唔会通过条法例去打压呢啲同性恋人士啊嘛。用一个即系假设性嘅例子系嘛？ 咪政策就一定会变嘅，睇民情嘅啫。譬如咁讲，一讲出嚟咧，嗱，而家个社会系民粹嘅。譬如好简单话，而家香港香港人喺娶咗个大陆老婆啊，好简单嘅啫，佢就系单飞啦。但系如果公务员咧，如果个老公嘅身份系公务员咧？佢娶个大陆嘅老婆咧，又系单飞咧，但系佢就可以用公立医院嘅福利嘅设施嘅。而嗰个香港人，因为我唔系公务员，我就唔可以用啦，我就被视为单飞啦。喂，譬如咁讲，呢个已经违反咗公平原则噶嘛？我觉得啊，喂，而家呢个就系执行紧，亦都系再加埋林郑英又话零双飞咁啊，其实都双单飞都系零噶啦。仲有零飞，但系公务员就有飞。喂，呢啲都系违反嗱，呢啲可能会去立法噶，因为而家就而家喺度质疑紧呢个啊边个咧？呢、這个后即系唔系后任添？我成日当我，因为我成日当佢仲喺度 campaign 紧。现任嘅 S 呢个律政司司长都话要立法噶嘛？好啦，就讲呢条法例啊，被人质疑呢样嘢系歧视性嘅，又通过咗啦，你又行会嘅召集人啦，你冇嘢讲噶啦。你唔出得声啊，对唔住啊！你出声就辞职，我第一个叫你辞职。嗱，咁你系唔系真系？即系我想讲俾你听，又系有好多个唔同嘅 scenario 咧，唔同嘅可能发生嘅嘢咧，系真系影响到你公平地、忠诚地执行你作为评基会主席嘅工作嘅。咁所以点解市民或者我哋啊，希望你真系喂何必呢？啊，轻本佳人辞职啦，阿哥。嗱，我哋电话旁边有条友咧，我哋唔听佢讲唔得嘅。人权监察组织嘅罗旭启， 早晨，罗旭启，早晨， 早晨。 系啦，咁你觉得林焕光一个人做两个系大两顶帽，有冇冲突？ 早晨，罗旭启。 我谂呢个矛盾系好明显嘅， 系， 因为其实我哋讲嘅所谓一个独立嘅人权监察组织咧，佢其中一个即系好关键嘅就系佢真系独立。独立于政府，根据国际标准咧，即系政府官员都唔可以坐落去嘅。咁你而家政府咧，吓、啊、即系委任林焕光先生做呢、這个EXCO 啦，咁样咯。即系本身行政本身咧，你有嘅责任咧，系要协助向政府制定同埋推动政策啦。啊，同埋咧，啊出咗嚟之后，无论你同意同唔同意，啊你都要去支持嘅。咁如果即系有个利益冲突，即系譬如举个例啊，我有一个歧视嘅问题。啊，同呢个评基会讲，喂，嗱，我谂住咁样去砌得唔得啊？咁佢转头嗰度讲翻俾呢个政府听，咁我咪大镬。好啦，嗱，呢个系实际问题，但系你话啊，我未必会讲噶，佢唔讲啊，咁点咧？咁佢有个忠诚嘅问题啦，即系你点样去效忠两个啊利益有冲突嘅？如果我哋系即系计划中系对簿公堂喺嗰阵时嘅，即系两方咁样，即系其实你好难去并存咯。咁如果系咁，与其系即系佢要解决，但系都解决唔到嗰个所谓形象嘅问题，或者大家个怀疑啊，咁你何必做落去咧？ 咁样已经对评基会有伤害啦，已经。 嗯， 已经造成咗伤害。 整呢个法律协助咁样。 阿旭奇， 即系批俾佢， 即系即系阿旭奇，我即系咁样谂啫。即系政府，我都要假设一样嘢。我谂一个政府就照正系唔会刻意咁样去制定一啲政策去打击呢个反歧视嘅工作嘅。咁但系我都明白你讲紧啲乜嘢嘅吓。即系你虽然话虽如此，你总唔能够百分之百去保证话佢一定唔会有任何嘅嘢咧，都同呢个评议会系毫无干犯咁样。你出现呢个干犯或者系呢个矛盾嘅时候，咁你个位置摆边度咧？咁样吓，咁呢个我都会即系好细心去考虑。 阿罗旭启，你系认为啊，主席系咪应该辞职啊？ 我觉得佢应该辞评议会嗰决啊。 我都系咁谂啊，即系你辞下假样嘅啫。 如果林焕光先生真系佢有嗰个影响力，系可以即系喺评喺呢个行政会议里面做到呢个影响嘅。咁佢不如喺里面即系发挥多啲。 啱啊！我而家同意你讲啊，我觉得佢应该辞嘢评议会，搭埋心水就做呢个位高。 咁即系行会入边有两个人啊， 位高权重嘅行政会议召集人就可以帮我哋争取更多平等机会啊，同埋对个市民都有个好处。可能呢个系可以积极考虑。 呢个一个意见吓。 你我谂你唔好谂辞评议会啦。 林生讲系好乐观嘅，佢话即系政府冇刻意出呢个制定一啲违反平等机会嘅嘢。咁我唔 我呢个主观意愿嚟， 作呢个结论。过往我哋见到其实即系好多嘅法律啦，好多嘅做法本身好多问题。咁但系即系即使政府嘅知道咧，佢哋都继续落去。咁我哋或者至少拣今一次而言啦。喂，政府冇理由叫你，好明显佢揾林焕光本身咧就系、是。建立起身， 其实有少少剥佢只牙嘅，呢啲叫招安。你哋因为喺出边啲牙松动，阿梁振英就好惊佢，因为有公信力，不如请咗入嚟封咗把口。嗱，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嚟嘅，我就咁啊，老计啊，咁我哋劝佢噶啦。嗱，咁我而家都企喺你嗰边啊，不如持平机会啦，唔好搞啦，就 OK。喂 ，W K 啊，时间有限，可唔可以留长少少咧，留喺度？ 我一阵间咧就有一个应该我要去个学校有个主礼嘅，长几多啊？你 留多十五，任你啦，十五分钟半个钟， 十五分钟之内啦，好嘛？ 好啊，好啊，咁我哋可以起码多十五分钟倾偈啊！ 我听下听到电话，阿黄女士，早晨。 早晨，两位林生同埋郑生吓，你好啊，林主席系， 你好。 我对你咧系非常之敬重嘅，同埋好尊重你，因为你做得系非常之好。喺政府里边嘅时候咧，因为你自己为咗自己嘅私事。你毅然都即刻辞职，你是做得相当好。 Okay. 但是问题一样嘢咧，你而家去咗行政会议成员咧嗰度做制定政策，你点可以凌驾到梁振英呢个班子？一个张振月，一个罗范招芬，一个李国章。嗱，你冇办法，佢会听你讲嘢噶。咁你做咩做衰自己咧？我希望你继续留喺评议会，你唔好做行政会成员。我知你系想为我哋市民系服务做啲嘢。但是你做不到的，因为你讲什么都讲不到。你看梁振英在行政会议里面做召集人做这么多年，你问他他做了什么，我不想你做他的翻版，我就讲不多。 好，多谢你啊，黄女士，多谢你的意见，多谢 了。WK 都要问一下你，譬如说好像李旺阳事件那样，那你会采取一个什么取态呢？即是市民就叫我话，而家边个都要问噶啦，问李旺阳，问完就跟住六四噶啦，跟住第三咧就问你有冇寸剑噶啦。OK， 咁而家先问第一条李旺阳事件。嗱，琴日啊，吴克俭都讲咗，佢认为李旺阳个自杀系有可疑嘅。咁你就点睇？ 公道咧，一定喺人心嗰度嘅。就官方嘅说法受人民嘅挑战咧，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一个情况嚟吓。我谂以一个我哋评议会成日用一个名词咧，叫做普通嘅合理嘅人吓，去判断呢个事，就像我哋见到嘅资讯睇落去，都会觉得里边有好多似乎有好多不合理嘅地方，系嘛？咁所以先至会引起喺香港，至少喺香港嚟讲引起咁大嘅公愤吓。咁啊，但系到底一件事喺国内发生，我哋香港亦都只可以睇而家内地进一步去公布嗰个资讯系乜嘢。但系至少喺香港，我哋呢个普通人咁睇落去咧，就梗系觉得好唔妥啦，系嘛？ 咁第二个问题，六四你有乜睇法？ 哦，呢、這个 当年你做公务员就冇睇法噶。今时今日 八九年，我自己都上过街，当年吓、而事实上，我亦都系一个读历史嘅人，我亦都好清晰咁样讲啊。历史最终的裁决呢都是在人民那里。 而唔系在统治者嘅所谓平反与否。所以我其实反而觉得有阵时叫平反六四咧就好无聊吓。应该如果大家对呢个事件大多数人嘅睇法系有咗呢个公论嘅时候咧，呢个公论就唔错得去边。 有冇僭建啊？你屋企？ 我就住多层大厦嘅大班，咁我又冇相连单位吓。 你有冇 大宅里边嘅公契咧？我摆个地毡喺门口咧，都即刻俾人敲门，要我收翻咗去。咁似乎都执行得几严格。不过我最近都同我太太再讲，喂，真系要睇真啲，会唔会个骑楼啊挂咗个花架之类嗰啲咁样嘅嘢咯吓？ 嗱，想问多你样嘢啦。而家七日40万人上街。是40万人啦，就系、呢个啊 钟庭 要讲嘢可以作废嘅，已经证明嗱，个个都叫啊梁振英落台，原因就质疑佢诚信。咁你对一个特首嘅诚信被质疑嘅人，你觉得可唔可以做领袖咧？ 嗱，香港都系一个几多元嘅社会嚟嘅，我谂对领导或者对执政嘅团体嚟讲，有各种各类嘅质疑咧，呢个都系好正常嘅政治生态啦，系嘛？但我都系嗰句啦，大班嗱，佢系啱啱上场，呢个新班子嚟讲，我哋都系普遍大部分嘅市民都有一种求变嘅心态，希望追翻过去七年选 本来系噶。本来系嘅，但系选咗出嚟之后咧，就 无论同唔同意呢个选举嘅做法，甚至乎认唔认同佢个人。其实系唔系而家都系一个时候，都要睇睇，俾少少时间，俾啲空间佢吓，移中留情，等佢去做一啲嘢，做唔掂嘅时候，大家先至真正再去认真去批判，系咪应该咁样比较好啲咧？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9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荃湾龙德街11号宏隆工业大厦3级火焚烧大约2个钟之后，在早上的8点11分救熄。期间消防出动2条喉同4队的烟雾队灌救，有2个人获救，没人受伤。火警在早上的6点07分发生，8分钟之后升为3级。本身是平机会主席的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表示，他说看到两者角色冲突的可能性，如果只可以二减一，他毫无疑问会辞去行会召集人的工作。林焕光又说，接受行政会议召集人的任命不是为了争取平机会的续任。 董生从来冇就呢个行会嘅任命揾过我，梁生揾我亦都从来冇同我倾过我平机会续任与否嘅事，我亦都唔会同佢倾呢个事，因为我第一从不求官，第二呢如果系有任命嘅时候，我决定嘅做或者唔做，我从不讲数。到今时今日，我都仍然觉得我作为一个召集人嚟讲呢，系嗰个政治能量呢都真系有待考验。咁但系我亦都有我嗰、那个即系所谓以前积累落嚟一啲对公共行政上嘅经验，同埋喺处理呢个唔同嘅公共架构嘅一啲嘅方法。我觉得如果我真系参与嘅话呢，至少喺作为呢个政策最后把关，至少喺防止呢啲真正嘅恶策恶法出台嚟讲呢，我都应该有一把声系可以有啲嘅作用。 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出席商台节目时澄清，今年4、5月受邀请加入政府，但并不是由报道所指，是由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推荐。黄锦星又说，在他获委任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不同的持份者包括电力公司的代表和他接触，但他当时正是忙于交接工作，所以没有参与到会面。发展局局长麦齐光承认，在20多年前同另一名公务员互相租用对方的物业，并以居住的物业去申领租金津贴。麦齐光认为做法没有违反规定和操守。参加今届的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中午会向高等法院就特首选举结果提出司法复核申请和选举呈请。何俊仁指，梁振英在竞选期间在僭建问题上涉嫌作出失实的声明，打击对手，造成选举不公平。 他不估计有几大胜算，但就有信心能够提出有力理据。如果法庭受理，梁振英可能需要出庭作证。加拿大警方证实日前找到的人体残肢是遇害中国留学生林俊的头颅。加拿大警方证实星期日在蒙特利尔一个公园内发现的头部残肢，经化验之后证实是属于被肢解的遇害中国留学生林俊，当局已经通知林俊的家人。而疑犯麦格洛塔一度是潜逃到欧洲，引渡回加拿大之后现时是被关押，他否认一级谋杀罪，将会在明年出庭应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香港以南的一个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并可能在未来一两个钟影响本港。而指望听日有几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培正道出翻旺角方向近呢个窝打路道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喺后边嘅何文田村啊。另外早前受到火警影响嘅荃湾横龙街近呢个龙德街嘅行车线咧，仍然要暂时封闭噶。咁驾驶人士去到上述两笪地点都要留意翻警方指示啦吓。好。对面可以睇睇港岛区嘅车龙先吓，不过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龙尾就衰冇大流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好远啊，已经排翻去北角码头嗰边。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咁大家都要间风噶。咁至于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下龙尾有冇侧埋一边先吓。见到啦，现时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见到林生啊，真系想问一问佢啦。哎呀，现时行会咧只得几位女士成员。又是侧埋一边啊！仲有啊，新政府架构图里面啊，只得林郑一位女士咋？哎呀，算唔算性别歧视呢？吓、啊，有冇办法呢？吓、啊，可以令到佢哋去平衡一下呢？冇办法啦，佢好打得噶嘛，梗系赢晒啲男士咯。好，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去呢，现时龙尾就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咧排翻去碧街，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去到呢个芜湖街嘅，另外东隧过香港。依分钟排返去汇景花园嗰边，新界区私隧出九龙呢收费广场仍然都系车多㗎。另外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呢去到呢个石门回旋处，睇埋大埔公路向大围啦，仍然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㗎。好，最后请警戒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知唔知点解天使都要配备一双翅膀？十万爱火急，行善及时，义不容辞。 救灾如救火，多年嚟马会都系急灾民所急。2008年四川地震，马会捐出咗超过10亿元作为提供紧急资助同埋灾后重建，并落实长远发展项目，协助培训处理灾后人才。其中受惠嘅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有位喺地震冇咗双脚嘅少女魏玲就画咗幅画，里面有一对好大嘅翅膀，令我印象好深刻。不如等魏玲讲下点解佢会画呢幅画呢？ 现在面对过去是一种乐观的心态，那个翅膀就是说我虽然失去了双腿，但是心还可以继续的飞翔。 除了协助四川重建之外，马会在2010年成立的紧急援助基金亦为受天灾和意外影响的市民和他们的屋企人在他们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只要有爱，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其他人心目中的天使，让爱火烧不尽。 行善的信念，当仁不让。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升小学怎样准备最快乐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 我麦润寿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了解更多面试模式，舒缓家长压力，等你同小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迎接每一个升学挑战。 留意今晚10点到1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空在月 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专业人士完成工作的时候，可能有一次过回应。 冇委派认可资格的人士咧，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的人咧，凡系一个领袖的工作咧，佢都做唔到嘅。 如果只是二拣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的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 9:08，我仍然都是觉得坐在我身边那个是平机会的主席。 是啊，都是 的。各位听众呢，有很多人都表达，有个人直情讲话，如果你现在就鱼与熊掌，平机会和行政会两者取其一，就等于呢哎，好多啲笑话都有㗎，两个你嘅亲人跌咗落海，你救边个先呢？咁嗱，啲唔使你答俾你。不过你就係讲到话求变嗰样嘢，嗱，我同意嘅。梁振英当初的而且确俾香港人好多憧憬嘅。就希望一个憧憬呢，希望佢做咗特首之后呢，我哋可以求变嘅。但係做咗特首之后，或者喺之前呢，未上任之前呢，因为诚信被质疑呢，好多人都觉得呢，一个冇诚信嘅特首呢，啊！啲市民系唔支持嘅，不过当然你正话就话俾个机会佢啦，好多人都唔同意嘅。嗱，我哋唔好嘥时间啦，咁啊多谢啊 WK 嘅决定留多喺度十五分钟， 佢时间宝贵。 嗱，你听众，唉，俾个机会你同啊主席讲，佢应该做主席啊，或做召集人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陆生， 陆生早晨，陆生。 诶，早晨，大班， 你好， 早晨啊，林主席， 系陆生， 仲有阿林伯， 系你好， 你好，系阿林生，我非常之尊敬你，尊重你嘅， 多谢， 亦都非常之欣赏你，尤其是咧，当年1996、1997年咧，你喺处理嗰单入境处处长嗰单事件咧，你嘅表现系极之出色嘅，我觉得呢啲在目啊，当年你喺立法会嘅表现， 多谢你。 咁咧系，咁另外咧就头先嗰位女士嘅讲法咧，某程度都同意，不过问题就系话，唉，而家喺环顾香港。我好难揾到一个忠嘅人係可以驾驭到嗰几条友啦，即係我逐啲讲嗰几条友啊，即係罗范啊、李国章啊同埋嗰个咩张振远啊等等嘅人。不过呢，我反而觉得希望林生你可以留任得耐啲，得耐啲喺呢个行政会议里面做接待人。若果唔系呢，可能如果你辞职呢就惨啦。CY 就可能就委任阿罗范啦，即係魔即係魔鬼到时啫。或者阿张振远一样系魔鬼，我哋就好痛心嘅啫。所以即系我睇法咧，希望即系你都听到啦，阿林生听到，即系希望你做咗几耐，得几耐啦，即系咁睇法啦。 咁点解你唔叫辞咗呢个平机会个位咪仲好？ 头先阿林生讲法，我都某程度都理解嘅，即系或者睇下将来有冇咁嘅冲突先啦。 好啦，咁啊，多谢你啊！ 我咁睇法，同埋我想讲讲平反六四嗰样嘢，即系头先阿林生有个比较独特啲嘅睇法啦。我真系唔系咁谂，我每年都参加呢、這个，即系差唔多每年都参加呢个六四烛光晚会嘅。我啊觉得咧，喺四个支联会嘅目标中咧，最重要咧就最后尾一个， 嗯， 就系建设民主中国。坚持民主中国咧，我自己谂法就已经平反六四嘅， 嗯， 我就咁多。 好，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小朋友，曹弟弟，早晨 ，Hello， 早晨， 你好， 我都想问一下阿林焕光啦， 系， 其实你加入行会有咩reason 咧？ 有咩 vision 啊？你嘅事情 ？reason 有咩理由啊？ 系， 小朋友，你今年几多岁啊？小朋友 ，OK， 12岁啊？你喺边度读书噶？ 在愉景湾国际学校。 哦，在应基。 愉景湾。 愉景湾应基。好啊，小朋友你好好掂啊你。你问你有咩理由啊？你讲啊 ，WK。 其实首先咧，主席，我的确系唔系主动系谂住加入呢个行会嘅，我都系受阿梁生邀请嘅。咁但系佢邀请到嘅时候，我曾经都系推迟过添吓。咁啊，到后来佢力邀嘅时候，我有一个咁嘅谂法。咁如果真系做，咁或者我都可以对于推行呢个新政啊，改善而家目前一个比 较滞后嘅一个状态，系咪都可以帮到手咧？咁就一个好谦微嘅一个咁嘅心态嘅啫吓。咁、但系做唔做到嘢咧，好大程度要睇下即系个团队同埋行政长官他嗰、那个即系做法系点咯吓。 啊，满光啊，我都觉得你一定会有冲突噶啦喺呢个角色上。好似一个月前咧，阿梁振英咧就话会会震晒啲婴儿佢啊嘛。 嗯、 即系唔俾啲双飞入嚟啊嘛，咁会唔会造成一个角色冲突？因为你都作为评议会主席，应该要 双飞婴儿呢个咧，就系历史、政治、社会方面都系个冲击好大，亦都好复杂嘅议题嚟嘅，就好难。 系，所以问你，你会点处理呢、這个？ 我自己就觉得咧，嗰、那个双飞嗰个问题本身咧，就系、是、一个法庭当年终审庭已经判咗出嚟嘅一个案例吓。咁、如果任何改动咧，都需要去修订呢、這个甚至可能要修订呢个基本法先至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就唔系一个纯粹行政嘅做法去做得到。行政可以减慢呢个速度，可以减少呢个数量，但系最终来讲呢，始终都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咯。 是啊，同埋呢，你剛才都说作为行会召集人，你都为平机会在政府里面都出返把声嘛。 嗯。 你有啲似做卧底啦。 唔係咁讲嘅小朋友，我会系公开公平公正咁样去做嘅，唔会系呢个隐蔽手法去做。 你做卧底呢，你讲声嘢呢，佢要杀咗你㗎嘛。 不至到咁严重啩，都而家都系香港都系一个很文明嘅社会嚟嘅，不至到要杀头嘅，至多唔即系至多冇得做嘅啫。 而家香港政府系香港共系共产党香港支部啊。 嗯，呢、這个比较偏颇嘅说法啦，真系比较偏颇。 小朋友真系好叻嘅小朋友。嗱、WK 呢个小朋友有啲理由嘅。其实你入咗行会咧，你真系唔出得声。你唔好以为公平、公开、公正，好多嘢你唔讲得噶。你睇下嗰次啊，唐英年讲一讲嘢，差唔多啲人要准备拉去杀头。 杀头点都唔会嘅， 差唔多哇。 即系咁样讲啦，每一。界嘅行会咧，应该其实都有佢每届唔同嘅特色，每一个召集人都有佢每一个召集人嘅唔同嘅风格吓。咁我唔敢 开放嘅，即系你会任人噏。 我唔敢讲话我一定会有贡献，我甚至乎唔敢讲我嘅声音会唔会系真系有任何嘅影响啊。只不过系话，如果你坐得喺度，你就尽自己嘅力啦；尽唔到嘅力，咁你咪自己再作打算啦。咁但系而家去到呢个位咧，而家就话唔系尽唔尽力先啦。喂，你应唔应该继续坐落去啊？咁我而家就要面对一个咁样嘅判断。 系咯，今日听嗰啲听众电话同阿大班傾完之後，你會唔會覺得如果真係要揀一份嘅時候，會唔會同尋日嗰個決定又唔同咗呢？ 我覺得醖釀咗一段時間呢，而家公眾嘅聲音嚟到呢，就開始比較多一啲真係細心思考咗嘅反應嘅諗法啦。咁、我會繼續喺未來一段時間再去。 林毓華問你考慮辭一份，會唔會考慮辭平機會？ 我冇，我完全冇改變到呢個諗法。如果我真係要辭，我仍然係堅定嗰個諗法，就一定係辭。 阿曹小朋友，你仲喺咪度㗎？ 同埋讲真，我觉得大部分市民都唔系好想你做行政会议咯。 阿曹小朋友， 你睇下， 明白明白。 阿曹小朋友啊，你叫咩名噶？其实你， 曹文谦。 问你有冇英文名噶？ 阿 Ron 我想问下你啊，如果有一日咧，你问下你妈爹哋妈咪咧，我想揾你上嚟做访问下你得唔得啊？ 帮 我哋做节目好唔好啊？一齐好唔好啊？ 好啊。 咩话？ 同我一起做节目啊，同埋小班每日礼拜六，好唔好啊？ 试下试下， 好唔好啊？多谢你啊，我哋留低你电话啦，我会打俾你噶 Ron 啊。 系， 我而家电话旁边另外一位听众麦生嘅。 系啦，听唔听到电话？我哋要俾阿林本光主席要走啊，真系啊。 系，好好。 麦先生， 系麦生你好。 系早晨啊，林主席。 系你好你好。 早晨啊，大班早 晨。你好，早晨，你好。系争取时间。 我个人意见咧，就个叫你辞咗平机会，都系啱噶。 嗯。 因为我觉得咧，如果你唔做召集人咧，嗰班牛鬼蛇神啊，仲惨。咁你而家喺度咧，牵制住佢咧，尤其是嗰个烦招啊，嗰啲咁样，真系希望你喺度咧，及住嗰栋摊。如果唔系咧，我哋香港人就好惨噶啦。 到时阿麦生，你可能你会闹林焕光，就话佢系同流合污嘅，又话。 好啦，大家意见都听到噶啦，都认为咧两者不可兼得噶啦。 OK， 呢个好清楚啦。咁但系就我都咁样讲，对我嘅行政会议嘅非官守嘅同僚，都系要公平一啲吓。即系当然大家对佢睇法可以有唔同啦，但系都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尊重翻，就唔好太过随便牛鬼蛇神。 不过呢啲系市民嘅感觉嚟噶，我哋都冇办法改变噶啦。啊，做啲嘢出嚟改变佢哋嘅印象啦。多谢呢家， 多谢晒。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如果你在2011年8月28号年满18岁，又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可以在4月1号至12月31号登记率6200元。 今年3月31号先合资格的市民都可以登记攞6000元。 填好表格可以邮寄交去银行或邮局，经网上银行登记都得。 记得在今年 想知多啲，打186000问下啦。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是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和国家队的指定生产商。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的肠道问题， 淀粉质多的食物我们就尽量少吃，肥腻啊那些容易肚饿的。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专业人士完成工作的时候，可能我一次过回应。 冇委派认可资格的人士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嘅人咧，凡系一个领袖嘅工作咧，佢都做唔到嘅。 如果只系二拣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嘅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9，二十分就嚟系啦，咁啊送走咗林焕光主席啊， 唉，都系嗰句啊，鱼与熊掌，即系如果佢选择做行政会议咧，佢就牺牲咗呢个评基会主席嘅独立性。 系 嗱，既然佢咁有个为民请命嘅心态、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既然系咁，好似罗旭启咁讲，我又觉得啱，我咪辞鬼咗。评基会主席的位置，但他就斩钉截铁，所以我个人是啱的，所以小班是很渣的。我就如果比林焕光揀，我上个礼拜就讲了、他就一定是揀评基会，哪有这么蠢就揀行会的、行会就是赖的啫、即是戴耳环的啫、可以不戴的嘛耳环。 喂今天兜返会不会当日你见到林焕光又说恭喜他就来做官，行会就不是官来的，你是不是当时想着他做副司长的是吧？ 我不是啊，总之我是人见到了恭喜他的啦。 原来大家咁虚伪。见 到他似样的那些。 似样的那 些。即是对我来讲就是即是总之尴尬的那些。明知你都是梁振英那类人，咪恭喜他咯，实中的。冇得唔中的大佬，啱啊。嗱，我哋听到啲听众电话啦，嗱，我哋可以咁嘅。嗱，林焕光呢就 心大心细， 公开挑战，又唔系公开摆咗擂台出嚟啦。佢就我要听市民声音。如果市民话俾佢听唔做，我就唔做。嗱，我哋啲同事咧，唔该你将评基会嗰啲电邮啊、评基会嗰啲 fax 啊、评基会电话咧，就帮我哋摆上 Facebook， 同埋俾一份我。咁我就叫市民咧帮林焕光打气，亦都帮林焕光咧作出一个英明嘅抉择。嗱，佢话佢要听民意嘅，最简单就市民直接同佢联络，话俾佢听你嘅睇法，佢应该做啊。因为应该唔做就咁简单啦。 係啦，我要听下啲主流嘅意见嘛，特别系一啲同呢个系平等机会有工作嗰啲咁样嘅系团体咁佢特别要发声佢哋真系。 嗱咁正话其实呢时间唔够啊，林焕光呢有个老友记提醒我。林焕光就是政府的政策呢就不会违反什么国际公约啊这些咁嘅即是官话啦，我哋叫即是不要叫废话啦，其实都废废地嘅。有老友记提醒我，当政府制定政策嘅时候，喺唔同嘅范畴包括教育就业，喂就算医疗，我就讲个医疗啦，房屋，好多政策都系牵涉到平等机会嘅。如果作为行政会议成员，在制定啲房屋政策、医疗政策、教育政策人力政策的时候， 喂，你点做啊？ 嗯， 如果违反咗评基会嘅原则嘅评基嘅原则嘅话，你作为评基会主席，你又唔出一声，因为你咧做咗行会主席呢、這个行会呢、這个冇主席嘅行会主席就系特首啦， 佢、召集人啫， 即系召集人，即系行会班长系。封咗你把口㗎 係 封你把口㗎大佬佢明唔明呢其实到而家佢仲喺度呢我都唔明白。即係我真係时间唔够我唔想佢走之后啲人就话你走就走闹佢。其实真係學佛嘅人呢就係、是、真係呢啊食斋不如讲正话。有时呢啲嘢呢呢啲唔好留恋呢啲嘢啦。做个行会啊召集人咁当然多咗十万蚊个月我又唔知需唔需要上缴返俾评基会啦。第一喂评基会有份全职嚟嘅。咁你做行会多成十万人一个月。喂嗰笔数点算呢呢、這个第一样嘢我冇机会问佢啦。第二样嘢喂你系咪贪呢啲嘢呢咁你咪即系变咗一样嘢你系 short change 咗。你系令到我哋嘅评基会主席喂你每个月嗱，开会开一日，每个礼拜，跟住逢礼拜二开会，跟住仲要睇文件噶嘛，咁即系评基会本来请你做 full time 嘅， 即系冇咗个全职嘅， 冇咗起码两日以上啊，你仲要系应酬噶，喂有咩 jack 数咧？除咗攞个十皮嘢，咁仲有就用到机场嘅贵宾室咯，仲有佢而家攞咗个金紫荆啊，我相信，咁啊第日去做完呢个行会召集人，咪攞个大紫荆咯，咁有咩用先啊？我想问下有咩用？做嚟做乜嘢咧？嗱，我哋电话咧。是 1872111, 欢迎听众呢打电话来就住啊这个林焕光啊鱼与熊掌评基会与行会之间啊如何取舍他就取舍了了。如果要辞你市民叫我辞的话我就辞行会那就辞行会咯。嗱，发展局局长啊麦齐光承认他同另外一个公务员在80年代一阴公讲了30年前。曾经互租对方的物业然后呢就分别向政府申领租金津贴。哇咁我哋梗係咁哇㗎啦。喺听众可以打话嚟睇你係咪哇咁。但係麦齐光解释嘅话呢佢当年喺城市花园租住嘅物业呢业主係一个公务员。佢自己之后喺城市花园买楼花作投资并且租返俾对方住。哇我又係话。咁跟住麦齐光认为咁嘅做法冇问题唔涉及违规。 咁就话话话我就吓。 公务员申请租金津贴嘅程序。麦齐光又强调话呢自己申请嘅租金津贴系用嚟支付租金。喺1988年升级之后呢入住公务员宿舍仍然拥有购买物业投资。大佬啊有啲人就因为咁去坐监份工都冇埋 ,pension 冇埋麦齐光攞成千万走嘅。而家又返嚟做局长。啊！一年啊，攞三四百万，咁嗰啲因为贪呢咁嘅小便宜，或者当年大家都系咁做人呀，咁做我又咁做，你唔做就系傻仔。仲有一个叫 peer group pressure， 同辈压力。喂，个个都系咁做，你点解唔做啊？嗱，你唔好搞啦，嗱，你层楼租俾我，我租翻俾你啦。喂，咁啊坐监兼福，拉人兼封艇，冇长俸。喂，你对嗰啲人公唔公道咧？嗱，我唔系话支持呢样嘢，我亦都唔系话要向同阿麦齐光咧选秋后算账。但既然有个咁嘅问题咧，第一你应该同市民道歉啦。第二样嘢系咪应该考虑啊冇咗诚信啊点做呢、這个啊发展局局长咧？嗱呢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嘅。所以唉，梁振英咧真系咧，佢埋一班咧，我都好同情佢开始。喂，落笔打三家，镬镬新鲜啊，镬镬金。喂，好大镬嘅真系，我都唔知道点样做落去 啊！ 食自己个人诚信受质疑， 所以咧，即使有啲系好宽大嘅系市民又好， 你嘅班底 团队又好啊，诶，俾啲机会佢， 你嘅班底诚信又受质疑，能力又受质疑，啊，操守又受质疑，咁点管落去啊？香港地真系，呢个香港地已经难管噶啦。嗱，警察部又系离谱嘅，喂，当香港人啊白痴嘅，佢话嗰个。啊！胡椒噴霧，細枝嗰啲又係嗰啲成分，大枝又係嗰啲成分。喂，有個壓力唔同㗎。嗱，我即係已經舉咗一個例㗎啦。大家同一粒子彈，手槍射出嚟同機關槍射出嚟嘅威力已經唔同啦。啊，唔好講到槍啊，香港人冇機會接觸槍械㗎，亦都唔好啦。水槍啦， 我问你点解嗱水就系水 H2O 啦， 嗯， 水啊个成分冇变噶， 系 点解细路仔搵啲水枪射你，你冇事？点解防暴警察要借架消防车， 系 搵啲水嚟射你咧？ 大水喉啊嘛，系吓， 所以听下警务处助理处长阿 Madam 赵慧贤点讲啦，喺度兜点兜啊，大佬。 其实咧唔系第一次使用嘅。咁呢個胡椒噴劑呢同我哋平時用細支裝啲嘅胡椒噴劑呢其實係同等嘅武力，成分呢亦都係一樣。呢一個噴劑係我哋其中一個用嘅武器嘅一個等級，咁內裏面嗰個詳細情形呢我就不方便呢個提供啦。 那個大型噴劑嘅說明書就話3米以外一定要 嗱，剛才我講咗啦，其實係有效嘅範圍呢係去到呢係呢個 即係三米以內係咪危險啊，我問你。 係5米以內呢係有效而係冇危險嘅。同事嘅工作呢其實係面對好艱巨嘅工作。臨時嘅應變呢亦都呢有好大嘅壓力。咁喺呢一件事件嚟講呢，我同我同事呢都會經一事長一智。 唉，点兜啊，大佬！嗱，最唔好一句说话系咩啦 ，Madam？ 以前都用过噶啦，咁有人嚟报差馆，话老公打我，或者老婆打我，咁跟住咧，嗰、那个老婆或者个老公就话：，咁咪第一次噶啦，我以前够打佢啦。喂，咁就冇事噶啦。喂，仲有人嚟问你啊，喺3米内喷系咪危险啊？佢就话5米内冇危险。嗱，有冇人认同阿 Madam 讲嘅嘢嘅咧？啊，都可以打电话18721111，你翻屋企啊，如果你屋企攞你个仔嘅水枪射下自己，跟住搵你水喉肥下自己，睇下两样有冇唔同嘅地方啊， 同等武力，唉，呢、這个又系真系系呢个系喺度堆砌嘅啫，真系。 咁而家啲人唔系啲官话，直情系废话嚟嘅。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麦齐光承认，在20多年前同另一名的公务员互相租用对方物业，并以居住的物业去申领租金津贴。麦齐光不认为做法违规，他说申请租金津贴所报的地址是自己居住的地址，并没有违反措手。 那时是用一个比买楼花的方法，同埋就是供一个物业啦。咁到嗰個物業可以入住嘅時候咧，我亦都有同事亦都知道咧，大家係有一個同樣嘅做法，即係佢亦都係想置業。咁我如果嗰、那個屋我可以維持我自己住自己嘅租開嘅嗰間屋，我將間屋任何租出去咧，我都係一個租屋嘅一個動作啫。但如果我租俾一個公務員嘅同事咧，嗰、那個租金嘅收入咧、那個來源咧就比較穩定。你話賺盡嗰個租金津貼咧，我都唔記得咗嗰陣時，因為你嗰個市值嘅租金咧，我係咪攞得到我都唔知道。 有報道話，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在1986至1988年期間同另一名公務員各自購買城市花園的單位後，分別是租給對方，再申請政府租金津貼，被質疑是違規。麥齊光就話，他一早已經向有關公務員租住城市花園的物業，之後才再購入城市花園另一個單位，然後再出租給對方，是因為對方是公務員，認為較為穩陣。本身是平机会主席的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说，他看到两者角色冲突的可能性，如果只可以二拣一，他毫无疑问会辞去行会召集人的工作。林焕光又说，接受行政会议召集人的任命不是为了争取平机会续任。 董生从来没有就这个行会的任命找过我，梁生找我也都从来没有跟我谈过我平机会续任与否的事，我亦都唔会同佢倾呢个事，因为我第一从不求官， 第二呢，如果是有任命的时候，我决定就是做或者不做，从不讲数。到今时今日，我都仍然觉得我作为一个召集人来讲，是那个政治能量都真的有待考验。但是我亦都有我那个即是所谓以前积累下来一些对公共行政上的经验，还有在处理这个不同的公共架构的一些的方法。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参与的话，至少在作为一个政策最后把关，至少在防止这些真正的恶策恶法出台来讲，我都应该有一把声是可以有啲嘅作用。 荃湾龙德街十一号宏隆工业大厦三级火焚烧大约两个钟之后，喺早上八点十一分救熄。咁期间消防出动两条喉同四队烟雾队灌救，有两个人获救，冇人受伤。咁港股开市冇耐，咁恒指啦高开之后走势系反复噶。恒生指数最新系报19688点，跌21点，而国企指数跌紧44点，报9640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嘅温度28度，相对湿度95%。咁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过去到早上嘅9点34分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呢分钟排翻去呢个演艺学院啦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去到王府中心噶，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噶。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啦，见到龙尾啦，现时去到呢个红磡警署噶，系啦，睇嚟刚才我哋嘅位嘉宾啊林生咧都要抉择一下啦，唉，不如咁啦，林生玩一玩呢个百万富翁题目啦，行会召集人同。埋一个评基会主席，你会揀边度呢？最后答案，行会召集人，一个我想去嘅地方。唉，嗱，虽然系设计对白啊，睇嚟都差唔多啦。答案好啦，睇翻呢个加士居道过海啦，呢分钟啊排翻去碧街噶。咁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呢个芜湖街，而启德隧道过去咧，现时去到学园街噶吓。咁啊，东隧过香港，龙尾就汇景花园，新界区又点咧？咁啊，西隧出翻九龙方向，咁啊，收费广场啊车多噶，仍然。咁啊，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石门汇旋处，仲有啊大埔公路向大围车龙啊短翻啲，不过都排翻去。沥完村啦吓，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点解一个两岁小朋友会有坏习惯？佢扮呕。 各位家长，而家有升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宝宝成长及入学大反思讲座，幼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7月15号星期日下昼4点到6点，理工大学举行，280蚊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俾护苗基金，名额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结婚喺边度搞先至够浪漫又独一无二？如果你都想喺4000尺露天庭园，怀抱270度醉人美景，喺城中唯一高空户外证婚场地 The One 婚礼天街 The Air 实现你嘅 Dream Wedding， 高呼一声我愿意，就要即时行动。喺8月31日前落订，可以获得免费提升场地布置服务以及其他升级服务优惠。预订及查询热线5106-0699。 有间公司第一次帮衬我哋，就订几百件货。 间公司有冇喺政府注册噶？ 放心啦，公司注册处有个专俾智能手机用嘅查册网站，我喺嗰度查到间公司嘅名同基本资料。 呢个服务对中小企好有用噃。 请登入 www.mobile-cr.gov.hk 亲身体验下啦。手机查册方便营商。 专业人士完成工作的时候呢，可能我一次过回应。 冇委派认可资格的人士呢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嘅人咧，凡系一个领袖嘅工作咧，佢都做唔到嘅。 如果只系二拣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嘅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饱受僭建和讲大话等等丑闻前身的梁振英特首和他的特区管治班子主要官员最近频频落区，所谓听取民意。不过今日多份报章的社评都认为这些做 show 的东西是没有任何的实质作用可以化解这个社会矛盾的。先看看明报的社评先。明报的社评说，星期日首批六场咨询会就好像表演或者表态的场合，由特首、官员和建制派担任主角，这样的咨询会能够探求多少民隐或者真知灼见呢？梁振英应该知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之理，在往后的类似活动就不适宜继续出现只许建制派陈情不容许民主派讲话的情况了。明报社评继续说，咨询会有几个问题要值得注意的，包括就是咨询会要反映社会多元的实质，地区咨询会如果排拒民主派人士出席，这个就是梁振英所谓带头落区的原子，在形式上已经是失败的了。另外咨询会不能够成为区议会主席的专用，又或者民政专员应该主导整体事件，等特首和官员是接触不同人士，听不同意见，使咨询不至于沦为避免派对的无聊场合。第二就是市民出席咨询会应该有同等权利发言或者提问。以屯门咨询会为例，学民思潮十名成员排队成一个半小时入场之后，一直举手要求发问，但是都未获主持人给机会他们问嘢。类似的咨询会由主持人去阴点发问，很容易就排除逆耳之言。 苹果的评论就说，梁振英就任特首之前已经被揭发僭建问题，等同被揭在特首选举过程中作出失实声明。他的高官团队刚刚上任又被人揭发有僭建问题，等同违背就职誓言。他们面对诚信危机、管治危机，不是主动承担责任引咎辞职，而是试图透过落区演出听取民意骚以挽回民望。结果梁振英的第一轮落区骚以落荒而逃落幕，重现2007年林郑月娥在曾荫权班子中率先演出走入群众骚，在皇后码头因为拒绝接收不要一错再错的请愿信而落荒而逃的结果，被踢爆违法问题、诚信问题，岂是一句对不住可以了结呢？没有诚信可言的政府又何来管治威望？市民要的是追究责任，要的是维护香港法治和公义，而不是道歉，不是落区骚，不是一边将维护香港核心价值高唱入云，一边就毫无廉耻地撕据司局长、行政会议成员的高位。 九点四十分，电话是1872111，黄生呢就停了很久的电话旁边过去想讲下警察胡椒喷雾的。早晨，黄生。 早晨，早晨。 在未听电话之前，俾我讲两句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呢同埋雷暴警告呢就现已生效的。其实呢啲应该林毓华读的。香港天文台上午9点20分发出的有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的特别报告。暴雨警告信号现在是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个钟头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的。讲完了。黄生早晨。 喂，大班早晨。 你好。 早晨。喂。我讲下那些 胡椒喷雾是。 那些胡椒喷雾啫。我发觉那个咩顿都讲得唔系好清楚，实在社会上面咧亦都好唔公道，好似阿陶金生讲嘢都好唔公道。嗱，那个铁马咧，嗱，我睇电视啊，我冇去行。 你讲个水嘅定系铁马定系水马？ 那个水马 系 啊，真系倾斜噶啦。 系啊，系倾斜噶，系啊， 推过嚟噶啦。 嗱，如果系咁讲，咪政府有问题咯？你如果讲系嗰个嗰个 吓，唔好讲政府问题先啦。 啊。 政府亦都系处理不当啊，系个水马，但系嗰啲胡椒喷雾咧，就都冇人都可以讲得清楚。大支唔系大标，唔系代表强力， 下去的剂量呢都是跟那些细枝是相约的。 王生，我呢就任你讲的，不过我要因为逢亲有些资料是不正确呢，我就一定要更正的，所以我叫我们所有主持人都是，包括夜晚郑家富郭文轩黄伟民都是，大枝那个射程是远一点，压力大一点， 个 PSI 大一点，个 pressure 即是那个压力大一点， 那个容量是多了很多。 不是，我们现在讲容量没问题的，你找个罐装没问题的，问题最重要呢，最重要就是射程远了射落嗱，我举个例俾你听啊！嗱，你揾支水枪，细佬哥玩水枪射你，我就有讲过啦，都系水嚟嘅，入边冇分别噶。嗱，你再揾一支咧，嗱，你去我唔好讲到话消防局嗰啲救火喉都系射水啦。咁你去呢个玩具铺买嗰啲，而家细佬哥有啲射水嗰啲机关枪啊，有个好大个圆氹氹嗰啲，真系睇落好过瘾。嗰啲一射咧，喂，两样嘢射落你块肉嗰度咧， 系。 都唔同压力噶，即系我解释俾你听啊。 剂量啊，佢嘅溶液嘅剂量啊，系同细枝系相同嘅， 系一样。 不过容量系多咗，冇可否认。 呢个我同意你讲，但系嗰个射程嗰个压力唔同咗。 佢嘅容量咧唔系剧烈咗，唔系加强咗。 啱啊，系啊， 吓佢嘅容量系相约嘅。就点解咧？我都系差人嚟嘅。我都系差人嚟嘅。 咁但系压力大咗嘛？唔系，其实你想讲咩啊，黄生？其实你想讲咩？不，你唔到题啊！不，你讲，唔好意思啊， 唔到题啫。 唔好意思，你想讲咩？其实你系想讲话， 即系补充啊咩？但系说话， 嗰啲药力啊加强咗，系相约嘅啫，同嗰啲细枝一样冇一样嘅。 咁啊，讲完咯。 系啦 ，OK， 多谢你啊。咁啊，讲完啦，冇争议呢样嘢。而家人哋拗系拗嗰个压力噶嘛？啊，我都话啦。个压力唔同，射落去咧就入咗你个皮肤个组织里边嘅，啊，即系个压力唔同咧，咁啊变咗咧，就算系剂量一样咧，个损害咧，嗰个杀伤力咧系大咗嘅，即系你揾支手枪啊，射粒子弹落你度啊，同一支机关枪射粒落子弹落你度咧，同一粒子弹都有唔同嘅效果产生嘅，不过最终系死人噶。睇下你啲内脏系散晒啊，呢个净系得个窿咯，咁就咁简单咯，所以呢样嘢就冇得拗噶啦。嗱，电话旁边咧有位黄太嘅，早晨，黄太， 早晨。 哦，早晨啊，阿郑大班你好啊，其实咧就某程度上我都系一个妈咪，咁我自己咧就喺度睇翻今次咧呢一个所有嘅事件咧，我唔明白点解而家所有嘅新班子系香港嘅新嘅官员，亦都系上一个新嘅榜样，系咪先？大家都同意嘅。而大家都是教育程度都甚高的，为什么现在每样样都要将这些是明明是黑的事都讲为白事呢？颠倒是非黑白。我很想问我们以后怎样教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仔女，其实为什么不坦坦白白承认，我完全绝对是同意你讲刚才子弹的情况。一个稍微有少少知识，在中学生开始上化学堂各样的时候，都会知道一个距离近和距离远那一个的受伤程度的冲击力在哪里。你直接高程度的教育的时候都将它这样讲，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正正式式去讲这一件事的始末，而不是说是将它讲黑为白。我觉得现在香港的文化就转变了，将它呢就咬文嚼字，就企图呢就将件事呢就转化一个的角度。 这个就是梁振英的这个就是梁振英的作风来的。他的说话技巧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样他们回家他们的仔女用这一种的方式，他跟他咬文嚼字都讲话，我不是不合格，我只不过未达标，我只不过是未到你们的一副符合大 众 的 期望。你都讲得好啊，你已经讲得仁慈了，不是。而家个问题唔系咁啊，你搞错少少啊。我俾个好啲例子你啊，你个仔嗱唔系讲你个仔啊，我几指责啊，翻学校考试出猫啊，考咗个第一翻嚟啊，喺未派成绩表前咧，未考试前咧，佢就成日同阿妈讲，同老师讲咧，督呢个督嗰个背脊啊，呢个又出猫啦，嗰个又咩啦，嗰个又咩啦，终于督咗个同学咧，话嗰个出猫，嗰个出猫咧本来考第一嘅就考唔到啦，好开心啦，光宗耀祖啦，咁啊又请饮又剩啦， 咁点知收尾俾人揭发咗佢系出猫嘅，佢出考第一咧都系出猫嘅。不过而家就大家同佢讲，咁既然都派咗成绩表咯，咁啊俾佢入大学啦，读住先啦。啊，就入到康安大学读得唔好嘅，读医科嘅，先踢佢出嚟啦。咁你肯唔肯？ 其实个情况 咪就出猫啊嘛， 冇错啦。你本身如果你行得正、企得正，有咁嘅足够斤两、足够文化嘅时候，你绝对唔需要嘅。如果你系有咁嘅能量嘅话，就系、是、因为你冇咁嘅能力，你先要旁门左道啫嘛。你旁门左道得翻嚟嘅嘢，你可唔可以长期拥有先？ 我唔系啊，你去咗偷咗贼庄，跟住走去当铺举咗，就攞咗钱翻屋企做家用，咁啲人就话你俾佢用住先咯。 咁、咪就系咯，咁点解咧就去你享受就我香港市民嚟到付钞票 咧？而家呢个社会冇咗公义噶啦，即系你要举啲例咧，我最叻噶，比尔不伦就我可以举一百个啲例出嚟咧，大家都会觉得系唔啱嘅。 我真系明白啦，大家都系做家长嘅，大家真系为未来嘅下一代嘅栋梁嘅着想，我哋系唔系应该树一个好嘅榜样？我唔系好明白点解。 唔系啊，我而家向阿我哋而家最惊有啲小朋友向阿梁振英学习咧，就偷咗林旭华个 iPhone。走去举咗佢之后咧，就当咗之后咧，攞咗啲钱咧就去啊买部诶、啊、买翻部计数机啊，或者买啲参考书翻屋企做功课。咁跟住就话嗱，俾个机会去读下书先啦。啊，等佢读完书之后， 我想讲多一样嘢，少少就系讲呢个问责制啊。点解呢个问责制个名叫问责？佢哋一上场嘅时候已经有好多错漏百出啦。咁我哋香港人其实系好 OK 嘅，好善良嘅。点解 你贵姓嘅话，黄太？你都几黑心喎、啊！黄太，我系梁振英就话你都几黑心喎、啊！我个三司十二局，你叫我问责，咪听日冇咗一本？ 唔系话要 哇！你阿黄太咁鬼恶嘅你， 你连买山顶你都可以俾 cash 六千几万啦！你点解唔讲我头一年我咩人工我都唔出，我就做咗嘢先，就将功补过得唔得啊？可唔可以为香港市民服务咗先，鞠躬尽瘁做到成绩，我先再攞人工得唔得咁样做啊？其实你而家唔系财政唔系有困难啊嘛，香港人就系咁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肯公众道歉，公一个公去惩罚自己话，我肯定香港人会 即系所以我哋成日讲话唔系串结问题啦，诚 信 问题 啦。 好啦，多谢你啊，黄太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升小学点样准备最快乐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寿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了解更多面试模式，舒缓家长压力，等你同小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迎接每一个升学挑战。 留意今晚十点马大声台星空再遇铁达尼， 本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九点五十分，就住林焕光应唔应该辞职？林焕光表咗态噶啦，听市民嘅心声，佢就如果要辞，唔使拣，一定系辞行政会议。召集人同埋议员嗰个身份 系 两样都唔做，即系总之就唔做。就做返平机会主席，呢、這个就係佢嘅选择。 不过呢平机会主席呢係到佢任期去到出年一月嘅啫。 佢都系迟㗎啦。咁问题就话呢要听市民嘅心声、 嗯。 市民有兴趣向佢表态嘅，表示支持佢或者反对佢嘅。就可以呢向佢表态嘅。平机会嘅 email 呢就係 eoc, 呢个 eoc.org.hk, eoc。大家上网都有 Google 嘅，都可以搞掂噶啦。嗱，电话就唔好打啦，因为好多人打电话平机会投诉嘅。嗱，唔好阻人做嘢。 嗯， 但 fax 冇问题。 嗯， 电邮同呢个电呢、這个传真都冇问题。传真咧就系25118142，25118142。如果大家想同林焕光俾啲意见佢，认为佢应该辞职或者认为佢唔应该辞职嘅咧，都可以咧通过电邮。或者 fax, 即是呢个传真 ,25118142, 或者 eoc,eoc.org.hk, 去表个态。嗱呢样嘢唔系林焕光要求㗎，系我发动嘅。唉、哎、即系讲清楚我哋就唔会赖人嘅。 警察呢就好辛苦，大家知香港就有30,000嘅警队，香港亦都被誉为优秀嘅警队，但係啲警方呢好似阿 Madam 咁讲嘢呢，佢哋啲高层呢如果接触得佢哋多呢，逢一警察呢一被人批评嘅时候呢，啲警官就好叻㗎啦，尤其是高层呢就抬咗个30,000个前线警员出嚟做挡箭牌。咁老实讲，香港人呢虽然话近年啊，即近来最近呢个民调啊，咁多纪律部队啊，警方啊，警队呢以前排第一，而家排第 二。而家唔得啦，而家消防第一啦， 而家阴公排第尾嚟㗎。仲有呢个飞行服务队排第一啦。OK， 嗱，唔好再攞啲前线嗰啲人出嚟做挡箭牌啦。即老实讲，纪律部队做前线嘅警务人员呢係听从 上级嘅指示。 上级嘅指示。 佢上级听上级嘅指示。 何为纪律部队呢？纪律部队呢就绝对遵守同埋服从上司嘅命令。所以以前呢我哋细个有人讲㗎、我哋啲老人家话你唔好去当兵㗎、点解呀，佢话如果当兵呢个长官叫你去挡子弹你都去挡㗎。叫你跳落海都会跳落海㗎。真係呀，叫你人哋话人叫你人叫你跳海你就跳，叫你跳楼你就跳。咁真係要㗎，啲老人家话俾你所以唔好当兵啊。咁 即係諗。科都系㗎。 即係諗起林门光讲一样嘢呢。佢成日话係梁振英叫我做㗎，唔系我想做㗎。 喂，佢冇主动㗎。 牛唔飲水唔斗得牛头低。 牛头低。 啊，大佬咁唔好赖啦。点解讲开警察呢？因为呢最近呢有啲警察呢就发咗一啲电邮㗎。 喺网上发表意见。 喺网上发表意见㗎。就话呢个今日上街冲击你哋嘅一班暴动人士，生在福中不知福。嗱，第一呢、这个警察心声咧，呢个警察咧肯定系薄声，同埋一定系极之保守嘅警察嚟嘅。嗱，佢叫七一上街嗰班人咧系暴动嘅人士。喂，大佬啊，我哋七一边有暴动啊？ 唉， 你最多话有冲击嘅人士。 昨晚吓呢、这个系十级自由风咧，有位阿退休嘅警官就话，当日喺1967年嘅时候，佢都唔需要用到咁样嘅武力啊！ 嗱，声声话冇自由，封晒3条行车线俾你驶，仲要话警方故意拖慢游行节奏，最后用自行冲击警察封锁，迫使警方开放其余3条东行线。其实条路系用嚟行车嘅，法例有冇定名维园、铜锣湾、湾仔、中环、西环系香港专用示威区或者暴动区。其实呢个警员呢唔使讲啊，呢啲就即係再读落去嘥时间，跟住话车主冇驾驶自由啊咩，因为你哋知唔知影响几多人咩，你哋嘅自由知唔知影响咗几多人嘅自由咩，人哋支持特首，你哋几百人围住人哋，人哋又冇你自由咩，咁喂大佬啊，呢个系咩警察嚟㗎。喂，过去 喂，我嗰日咧喺 示威游行，好多的士司机或者好多人咧坐紧电车巴士，人都好嘈嘈。 我见到咧喺嗰个系 咁啊，几时轮到你警察出声咧？仲有你讲得啱啊！ 玫瑰跑车啲退后行都冇，都唔好闹人啦。 喂，啲街啊，系唔系我嚟示威游行嘅？但系有必要事啊，都系属于人民嘅。 嗯， 如果有不满，就整几架，就整到成架警车都系垃圾。啊，即系话下一次有人不满就可以整你架车啦，整你屋企门口啦。喂，呢位如果真系警察咧，佢再入去学堂咧训练啊？点解咧？我真系惊佢咧系嗰啲乱咁开枪嗰啲人。 系 嗱，嗰架车系警车嚟噶，电单车。 系 嗰架唔系私家车嚟嘅。 啊， 警车咧就公产嚟嘅， 公家啊， 而且如果唔系整污糟啊，搞搞新意思有咩问题咧？咁跟住呢就威胁人啦，即係话呢如果你整得啲差人车呢，第日又整你架车咁就点呢，咁即係你唔理啦，想系咪呀，有不满就近距离向警察吹口哨，吹哨子呀，即係吹人 鸡 啦， 冇 人知道耳膜好薄弱啊，咁呢个我都同意吹哨子系唔啱嘅，不过你喐下就搵啲胡椒喷雾嚟喷咁就点算呢， 更加唔啱啦， 好啦。仲有啊，佢哋受训㗎喎。可以用嗰啲咩，用啲手指功呢 捻你㗎嘛。 捻住你啲动脉角，嗰啲又点计数呢，跟住呢个警察又话呢，警察刀枪不入。如果而家警察聋咗又点呢，唔负责任，有不满就40,000人去冲击几千个警察。警察以一毒敌八。啊，明明俾你拉到呢个铁马，又话警察推倒。 喷胡椒喷雾又可耻，民心枪林弹雨家暴黑社会精神病人士舞刀弄枪走到最前线是边个？唔见你唔见咗个仔，又边个帮你揾翻？灾难现场尸横遍野，又边个入去为死者做身后事？啊，为佢哋攞翻个公道，洗黑钱、杀人、放火、打劫、偷嘢，无数咁多罪犯，边个将佢哋绳之于法？边个枪手你嘅家园？边个维持香港治安？边个打击毒品？边个打击走私？边个打击小偷？有太多嘢讲唔晒啦，亦太多人呢睇唔到，冇谂到。唉，拍手掌啊！我哋一阵间一齐打个电话嚟，我哋表扬下啲警察。但系呢个警察哥哥咧有问题， 系 佢心态又不平衡啊。嗱，我觉得警务处咧应该正视呢、 這个辅导啊，佢真系。 唔系呢个正视咧，佢讲啲嘢系好牙烟嘅。嗱，喐下就话暴动，香港几时有个暴动咧？除咗六七年， 嗰啲大班嚟，会唔会而家咧真系要做多啲嘢啦？以前咧就话逢个警务人咧开个枪咧就要有做辅导嘅，会唔会以后咧凡喺七一度做过呢个维持呢个秩序嘅系警务人都要做辅导咧？ 呢条友要 系呢个啫系嘛？哦， 系香港安全就冇人再记得警察，但系冇咗警察又会唔会有安全嘅香港咧？啊！你哋觉得无需要警察帮助，其实只系警察默默地不求赞赏咁努力工作紧。试想，如果香港冇晒军装喺条街度行，必会有几多罪案发生？我知警察咧都会攰嘅，有一都会觉得不如算啦，收份粮打份工啫。但系我唔忘记，就算真系打份工，我哋每一日都系帮紧好多人。冇人尊重警察唔紧要，但系做警察唔好忘记对自己尊重。我绝对尊重警察，亦问心无愧。喂，大佬啊，佢好 bitter， 即系我觉得佢讲啲嘢系反映咗一啲心声，我同意。 嗯， 但系佢系一个比较极端嘅人嚟嘅。嗱，我觉得警察部咧应该揾翻呢个警察出嚟咧，系辅导佢。嗱，唔系我唔系话惩罚佢啊，再唔啱要升佢级添，佢根本就帮警察搞紧公关。 啊、 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唉，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啊，再提一次啊，而家挂咗啲咩风？咩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已生效。听日同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